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2点，升七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7.6升4.21，工商银行5.07跌一仙，盈富基金25.4冇起跌，恒生 H 股103.1跌两毫，港铁公司45.1跌1.53 ，IGG 11.46升3.8，汇丰控股67.45升五仙，中国恒大9升3.1。中国移动85.6升4毫，丰盛控股系报3.24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3，英镑10.075，瑞士法郎7.943，澳元5.774，加元5.723，新西兰元5.361，欧元8.6432。汇百日元对港元7.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84。日经平均指数报19507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16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0.44美元，卖出125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塘尾到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就是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塘尾道落桥位嘅交通意外，请你好，一带系较为车多。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口嘅坏车咧，亦都系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货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道近电话机楼，反方向去油塘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咧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屯门公路丁九桥入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大学每朝准时上堂，为你增值， 教你公关、医学、科技同埋法律知识，仲有星期五经典好书推介。 经文同埋何安达、李嘉仁、黄岳永大座咪，星期一至四每朝同你上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助你日日增值。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原来唐三藏智叻嘅功夫系准备功夫，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啫，师傅。 一只行山梗系要成班人去噶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认叻，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5月30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7楼中庭， 丰收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将会同大家玩游戏，开开心心，话俾你知一家人团结友爱系几咁重要。详情一定留意丰收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主音要暂时换一换啊！ 我遗憾抱紧你未够。 次要松手，却舍不得你走。我承诺过的会做到，望你远方都看得到，不必担心，我定能安好。从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的那刻再拥抱。 今次是敲完抒发对妈妈离开的感受，所以作为乐队主音的阿添呢，暂时让位转做和音的位置，由敲完去演绎今次的作品。 永远记紧珍惜自亲，用尽力爱着人。 作曲填词都是 DJ 的敲完，编曲由 DJ 监制敲完关礼心加上阿添。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 DJ 终点的拥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校长早晨。 啊，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3岁，系咪同佢高度都睇得出咧？ 啊，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还知道金鱼没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蛤，阿仔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的节目。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 晨，早 晨，桂花田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曾志豪， 系冇错， 系啦，星期五嘅早晨， 星期五咧今日有大点唱嘅，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有黄大仙嘅朋友咧，帮我作一作福先真系。 冇啊，唔紧要，5分钟内都3下啫，冇 OK 嘅。 啊，唔系，因为我发觉原来咧，我应该系已经练成咗一指禅嘅功力啊。 系啊，点啊？ 我好容易就会咧令到啲掣突然间飞出嚟啊。 系啦，因为你激动啊嘛， 激动啊咁啊，系啊，礼拜五咧有点唱嘅， 开心啊，星期五啦，因为开心啊，真系咁激动， 老老实实。我话就话咧，呢个上个礼拜做完嗰2场 show 之后咧，理论上就已经唔需要再住酒店嗰啲日子啦。 系， 咁但系咧，因为咧， 回味啊，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譬如咧，我要去到今日啊，过埋今日咧，先至叫做所有嗰啲叫做工作咧完成晒。因为今晚、 哦、因为要埋数，系咪啊？ 埋数一啲啦，埋乜鬼数啊？俾人追数啊有啫。 唔系，问题你蚀都要去埋噶嘛，系嘛？ 我唔准你讲得咁直接啊！ 唔系啊，先我 话冇赚可能好啲。 我哋坐喺直播室里面啊。关奖嗰时啊，都系咁噶啦，你唔系未听过？关奖话：哎呀，条数，哎呀，唔好讲住啊！咁 我哋讲得好听啲，冇赚。 哦，好啊， 好 啦，好啦，唔赚。 唔系，但我系话咧，因为譬如去到今日咧，夜晚都仲有一啲即系嗰啲活动咧，都要做埋，因为今日咧，譬如寄血佢又有， 哦 okay、 有嗰啲波咧，你 系 忙埋今日咧，你系终于可以摊。迢迢咁样可以咧，完全去放松噶啦，咁样 即系冇工作在身啊，嚟紧系咪？ 可以睇电视啊，煲剧啊，咁样咩都做晒啦，可以。 即系叫回复翻正常啦。 可以回复翻正常。 有时系嘅，即系有时咧，啲叫show 接 show 啊，或者有啲大嘅project 要做咧，系即系好似咩都好似，喂，你做完未啊？做完未？可以日日都唔够时间咁。 嗱，不过咧， 但系下个礼拜你会觉得好无聊噶啦，几日你搵嘢搞。 我会啊会啊， 我会觉得。 所以点解啲人退咗休要做看更咧？就 系 咁样啊！你点解想做巴士司机都系咁？ 系啊，咪觉得都唔可以即系唔讲嘢啦，又唔可以唔做嘢咁咯。 嗱，巴士司机，我真系要提一提你啦。 系啊，阿师兄系嘛？ 系啦、啊，我唔知道你系咪都系讲嗰单啦。 唔系阿师兄，佢即系咩单挑，唔系即系佢瞓喺嗰个单栏杆嗰度。 唔系，嗰个早两日讲咗啦， 我知。但系佢而家有回应噶。 哦，系啊，系啊。 系咯、 啊，佢走出嚟噶。 佢话 讲咩？你讲先啦。 你等下我要搵翻嗰个。 嗱，咁一阵再讲。 好、啊。 因为咧，我话嗱，做巴士司机真系唔容易，同埋咧。 我哋香港咧呢个城市咧，即系每分钟咧都系同人争紧嘢噶。 嗯哼， 上到巴士，争咩？ 争位， 争位 系啊，冇人争俾钱嘅系咪？ 其实今时今日喺巴士度仲可以点样争位法咧？即系系咪都净系话得翻一个位，三个人同时望到，六个啰柚点分落去？ 六个唔系啰柚嘅，六楷啊，即系嗰度。其实即系飞象过河嗰啲已经系好老本行噶啦，系咪？ 即系压只脚， 即系 压 只脚系怼住对面嗰个啊嘛。 系， 跟住用你个袋啦。用你个袋霸位 啦，系啦，嗱有阵时咧，如果你上到巴士，我觉得巴士比较常见啲嘅。如果你见到咧，佢嗰啲买送篮啊，又或者咧巨型大背囊咧，嗱，我觉得吓，即系潜台词，有啲江湖道义咧，可能你嗰度啊，唉，算啦。你个背囊都大到成个人咁样啦， 系啊！你个背囊都好鬼重，揸住你嘅话，即系话嗰啲血行唔到啦咁。 咁但系如果只系两个轻飘飘嘅胶袋， 系 装住两张 飘飘嘅胶袋， 装住两张 X 光片。 哦，系啊，我见到个新闻， 可唔可以摆个位啊？ 喂，其实老老实实嗰、那 个 X 光片霸位、啊， 嗰、那个 X 光片系咪我的身体嚟先？ 边个身体啊？ 我个身体咯， 吓、 啊、系由我的身体照出嚟噶嘛？ 得，你俾有冇俾多两份钱？ 佢又冇话 X 光片， 俾多两份钱先，大佬。 佢又冇话 X 光片要收费。 嗱，如果你系 X man 咧，我就当埋个 X 光片系你身体一部分。 系 系啦，今日咧，因为咧话巴士咧就有人send 咗条片上去咧，呢、這个 莫巴 香港突发事故保料区嗰度，佢就话呢夜晚九点几嘅时候咧，有一架270A 嘅巴士，呢条线去边嘅咧？其实 270A 哦，原来系嚟尖沙咀。及上水方向嘅呢条线嘅，咁啊 270A 啦，咁咧佢话喺摩地道驶出尖沙咀，去到窝打路道嘅一个大厦嘅时候咧，无端端接到车长报警， 咩事啊？ 即系惊动个车长嚟报警啊！大佬啊， 系啊，咩事？ 咁然后佢就话咧撞鬼咯，我而家先睇到， 咩事？ 有个姓曾嘅乘客， 哦，又、就、系、是、你啲 friend 啦，系咪？ 系啊，佢 之后可唔可以讲同性三分亲啊？ 系啦、啊，我直情觉得佢光宗耀祖啦。佢就话呢个拒绝让座俾其他乘客， 系 咁咧 咩事啊？点解唔让座啊？ 系啦，咪嗱，首先咧， 佢都好苦恼啊，其实佢好辛苦啊。 唔系，我想逐隔篱咧，原来唔让座都可以报警嘅，即系琴日我哋话咧，吹嘘自己呢个所谓咩专业资格身份可以报到海关拉你之外咧。你唔让座，原来可以报警嘅。 系啦，我都觉得系奇怪啦。阿巴士车长佢报警为咩咧？原来为咗 X 光，有人霸，即系用 X 光片霸咗个位唔让座， 于 是乎就报警。唔知系咪因为咧当中嘅闹交啦，闹交闹唔成啦，咁跟住咪先报警啊？ 嗱，佢而家就话咧，嗰、那个有个姓曾嘅乘客上咗车嘅时候咧。一个人霸咗两个位，咁咧佢就将佢隔篱位咧挤咗 X 光片，咁、然后咧嗱就好笑噶，咁咧所有乘客咧有几个个群情汹涌，拒绝让座就令到咧即系大家都话喂让个位出嚟啊，咁佢点答咧？佢就话嗰张 X 光片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噶， 所以我咪话咯，系由 我可以放开佢噶， 由我身体影照出嚟，佢系我影子嚟噶嘛？咁系咪我身体一部分？佢咪需要坐啊？ 你唔摆喺膝头哥咪算咯， 但唔可以屈佢噶嘛？ 唔使屈噶，你都系垂直摆到啫嘛。嗱，但都系啲乘客啲群众智慧劲啊！咁仲要你搭的士啦、啊？你有冇发觉的士已经成为我哋呢个城市最高标准啊？即系嗰啲咧，譬如话严逼嗰啲咧，通常都系。嫌俾你搭的士啦， 系 啦， 咪因为的士咧，你系一个人独霸佢啊嘛， 冇错， 咁所以冇人搞到你嗰啲嘢咯，系咪咁紧要啦？ 嗱，咁佢话而家过程咧就系佢攞 X 光啦，霸咗位啦，咁然后咧全世界都想坐嗰个位，佢唔肯让座，最终咧唔知系咪因为搞到咧，即系可能里边又嘈啊，又嗌杀，因为如果唔系司机好少理噶嘛， 唔系啊，一定系啦，即系肯定会有市民话喂唔该先生，我想坐啊，咁跟住让翻个位咧，咁肯定就嗰位先生就话 X 光片都要坐就。唔俾佢坐， 但系 计初而口角惊埋动武咁啊，所以报警啫。 唔系嗱，但系咧，我而家咧就警察嚟到咧，就只系写住劝止啫。 系， 因为佢冇乜嘢可以做噶嘛。 因为佢又冇真系，唔系佢真系冇让座啫。 佢冇让座，佢又冇打交，又冇打交， 系 咯。佢最多闹交嘅啫。 咁啊，冇让，冇话冇唔让座去犯法噶嘛。 系啦，系啦， 道德水平就可以抢埋佢。 系啦，唔系嗱，我真系 搞错唔让座。 我想问下我哋啲乘客咧，或者我哋咁多。听众咧，其实嗰啲咩车长守则或者巴士上面嗰个规例咧， 有冇写明？ 系啊，嗰十几则嘅喺度。 即系有冇写明话呢一个人咧，净系可以霸自己个两契啰柚嘅位嘅咧？ 嗯，又好似 有冇 写明？即系话嗰个巴士公司嘅规例系嘛？ 系啊， 一人只可以独坐一个位置。 因为点解咁讲咧？有啲网民咧，佢系话：喂，你咁都 call 阿 Sir 嚟，其实会唔会啲浪费警力咧？即系阿 Sir 嚟到冇嘢做喎，净可以话喂，算啦。你知唔知佢最后系点解决噶？系个半个钟之后啊。个乘客咧先至唔知边个乘客，因为佢写得唔清楚啊。 系 究竟系想 坐嗰、个系啦，定系抱不平嗰个啊？ 究竟系坐嗰、个定系个 X man 咧？ 系啦， 佢冇写喎。咁但系佢 做咩？你已经红化咗佢咧？ 个呢个 X 喺广东话好多意思嘅，系咪先？ 大定小咧咁样吓？ 咁佢话佢要搞咗半个钟先至俾佢走咧。咁其实即系阿 Sir 冇乜作用噶。 其实咁样啦， 佢系自然死亡噶咗呢半个钟头。 唔可以话佢咧浪费警力嘅，因为真系担心佢，佢肯定有闹交。如果唔系点去报警咧？咁啊惊打交嘛，打起上嚟，不如我哋制止定先咯。 系，但最惨阿 Sir 嚟到唔知做咩咧。咁所以我想问下大家，其实 佢有冇办法咯？ 其实有咩方法可以应对咧？嗱，你系个车长，你成日话你咁大嘅志愿就系个 唔系，我想揸住个好大嘅车周围。 我知，如果你遇到呢个情况，你会点算咧？ 唔系，我都会劝止嗰个叫做X 光嗰、 那 个 X 光咧，你让翻个位俾人哋，我会用呢个道德观念嚟提醒佢。我哋啲座位咧系要自己每人一个嘅，可能真系巴士守则有嘅，不过我哋可能乘客唔留意。 系啊，系咪有冇写明呢啲嘢嘅咧？即系一人净系可以坐一架嘅咧，一人有一个座位啊。 系咯， 你又俾多份钱啊？ 咁啊，即系点讲都系嗰位X 光片都霸住个位嗰个朋友系即系有啲争咁啲噶啦。 不过我觉得比较阴公系咩咧？佢俾人影咗相啦。咁、呢个必然 系咯，你闹咗咁耐系咪？ 唔系惨嘅地方系咩咧？佢个样我横睇掂睇， 佢都唔似一个霸占座位嘅人啊！ 佢唔似一个只系34岁嘅市民。 你不如咁样讲， 唔系我俾你睇下张相啊，大佬啊！佢53岁都嚟紧，又唔知点解呢个惩罚真系好大，所以我觉得大家放过佢啦。可能佢真系有啲唔知乜嘢嘅隐疾咧， 真 系阴公噶。我俾你望下个样啊，嗱，34岁，你俾心理准备自己。 你唔好吓我。边个啊？后面打架仔嗰个啊？ 打架仔呢个34岁啊，大佬啊！ 系咪影错人啊？定系收错风？ 收咩错风啊？收错风啊？影错人？嗱，总之巴士咧，真系好似今日啲报纸话斋，系乘客兵家必争之地，一寸强一寸长 ，X 光片都上埋墙。 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位。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女友一走过，轮作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位。 守这位置， 陈慧琳嘅最佳位置，唔知道大家需唔需要喺九趴啊？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都要播定呢只歌咧，唔好霸位啊，大佬真系。OK 嗱，今日礼拜五啊， 系我哋今日咧点唱日子啊 ？Fax 号码233-6453，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已经开始 post 啦。啊，11点之后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 系啦，咁啊头先阿点讲嗰个咧，即系九趴车长咧、之前我哋有讲过嘅，咁我单新闻本来就话个车长瞓喺咧佢哋嗰啲栏杆上面。 即系我哋平时咧喺度等巴士嗰个栏杆啦，即系有幕有市民咧影到，哇，犀利啊，绝世武功啊，咁样 系啦、啊。我突然间谂起嗰条栏杆咧，我想讲咧，佢都应该算系我哋每个人咧细个嘅奥运场所嚟噶。 系我哋边细个 你都有试过 有。 你个边忽运动做到啊？喺嗰度 跨栏啦、啊， 你嗰度点跨啊？ 唔系，因为咧通常咧就跨越个栏杆，跟住 有高低杠噶、啊。 我知嗰日梗系跨低嗰个啦，系、 哦、 啦，即系巴士车都瞓 太多啦，真系我哋不嬲跨上边。 系啦，你高你又跨上边，我细个咧我就跨下边咧就要穿过去跟住排队噶嘛。你费事行到最笃笃嗰度先转入去嗰、那个嗰条队嗰度噶嘛？ 好高难度噶，其实 系啦， 即系我想话嗰条栏杆咧，有好多学生咧都喺上面有试过玩坐栏 啊。系啊，你有冇边个冇踏过嗰个栏杆啦？有只脚 啊，系 唔系咯？ 有冇试过净 坐喺上面咧？ 双杠有冇啊？ 双 即系咧，其实即系呢个就真系要比较僆仔先会玩咧。其实佢系企喺嗰个栏杆咧，佢咪左右噶嘛？ 系啊， 两只脚企喺度， 跟住 特登咧，两只手晾住，又或者咧，或者净系只脚咧行住嗰条低杠咧，又可能怼尾行到怼头。 系系 呢啲真系要中意嗰啲先做噶咋？ 系咩？ 中四五都唔做噶啦。 我细个都有玩。 系啦，咁样咯。 总之咧，细有细玩，大有大玩，中同有中同玩。 咁而家呢个就车长有车长玩， 车长唔系玩噶， 佢系玩噶呢、這个真系。 佢系休息啊，讲紧。 佢唔系休息噶。 佢话系啦，平时咧，因为呢位阿成哥咧，呢位车长咧， 起埋名出嚟啦。 成哥系啦，佢话已系九巴个退休车长嚟噶啦。 系。 咁佢话闲时咧，佢自己都有练下舞嘅，即系学下功夫啊。 派啊。 系啦，咁咧即系网民咧就话， 究竟系咪古舞派啊？ 网民就话佢，哇，古舞派杨哥出现啦咁。 系冇错。 跟住咧，车长话。哎，其实呢我呢并不是呢个古墓派。 咁你系、 我系咩呀，佢话佢系北派呀、啊。 北少林啊。 北少林 啊 嘛。 系呀、 啊。 佢系北少林嘅绝技嚟嘅。咁、成哥呢仲要即场示范呢一个呢。 即系佢再做多次系咪，因为人走去访问佢㗎嘛，系咪、 啊、喂，即系你知而家啲新闻系咁做㗎啦。啲趣闻当大新闻做㗎嘛。而我哋又真系鍾意睇㗎嘛，左鬼。真系先。 都系嗰句啦，市民鍾意睇咩嘅人哋咪播咩俾你睇。 咁佢话呢佢系呢个北少林。咁仲积极呢示范呢凌空呢瞓返嗰条栏杆度。我哋唔可以叫做铁通城呢其实。 你唔可以咁啊！人哋 几型噶喂， 人哋 行走江湖都有个爱好噶嘛，叫我铁通城啊！ 我真系觉得会谂系咩咧？铁通我嚟打人啊！ 佢真系瞓喺度铁通啊嘛！ 唔系啊，我觉得佢真系犀利，练到一身好武功啊！佢话咧，其实做巴士车长咧都几辛苦下嘅，又要专心揸车啦，要照顾乘客安全，咁啊跟住咧，但系休息嘅时间咧又好似冇乜空间，咁所以咧得闲咧就冇办法啦。佢话佢平时其实系会去休息室度休息噶。 佢嗰日系玩啫， 系嗰日咧玩啊，觉得咦冇乜嘢，咪瞓喺度咯，点知俾人影到嘅啫。 喂，但系佢好犀利嘅，因为咧原来佢每日都练功啦，佢仲话俾大家听咧，佢个招咧叫做少啊，唔系佢仲有招叫少林十八响， 少林十八响， 少林十八响，唔系大家有冇啲威士忌啊？话好劲，佢啊即系又耍几套掌法出嚟咧，然后最后都当然就再示范一次咧，瞓喺嗰条栏杆上面。 嗯， 但系我觉得咧嗱，即系。佢就澄清咗啦，唔係因为佢哋冇休息嘅地方， 佢有嘅， 佢只係玩啫咁樣。 佢纯粹因为佢有练功，咁所以呢佢又即係吓咁就试下瞓下佢都 OK 囉。 但你有冇发觉佢呢招係好实际呀，好实用呀、 啊。冇、第一冇人同佢争啦。 冇人同佢争啦。 第二又清凉喎，周围。 同埋充分利用空间呀。嗱佢而家好嘅就只不过係佢有休息室佢唔用啫。咁你话如果我哋其他香港人呀、啊。真系你净系瞓喺条冷巷啊，瞓喺128尺嗰啲咧，你如果想充分利用自己屋企嘅空间，学到成哥又系叫成哥， 系、哦、又系成哥， 一个成哥就有力场， 使乜100尺啊？我条铁啊，我已瞓到觉啦， 系啦，呢个名副其实，你瞓条铁咩？我就系瞓条铁啦，而家。 喂，而家其实香港好多市民咧都即系去啲公园度咪瞓嗰啲设施嘅，其实都好大功夫噶。因为你睇下啲公仔咧，即系喺嗰啲设施里面咧，都系单一条好单框框，佢都可以瞓喺度噶。 同埋啲政府成日令到你唔想瞓长凳咧，都会攞铁通间起佢噶嘛，向成哥学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换届在职，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耀辉表示，一定会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因为回归20周年的工作特别繁重，这个是最重要的事。被问到日后的发展以及会不会提前离开政府，许耀辉表示，无论在任何岗位都会继续服务香港，并会做好现届工作，不会提前离任。被问到是否已经为自己作打算，许耀辉说，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近来相继有国家元首和领导人访港，警方机场特警组表示会做好风险评估，适当调配人手和装备。机场特警组总督察刘冠腾说，恐袭多数集中在人多或较敏感的位置，需要市民和不同持份者合作提高意识。对于有报道指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会访港，刘冠腾说，现时未知有关领导人的身份，但会作出一系列行动部署。英国下个月8日大选，首相文翠珊公布保守党竞选政纲，他列出英国面对5大挑战，包括保持经济强劲、应对脱欧和解决社会分化等。他承诺减少移民数目至每年10万人以下，在脱欧问题上追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但寻求和欧洲保持深度和特殊伙伴关系。国会上下议院将审议和欧盟达成的协议。至于苏格兰独立问题，政纲指在脱欧程序完成前不会举行独立公投，而且必须得到公众支持。首相文翠珊强调，自己的想法和保守党一致，无意搞个人主义。意大利米兰站的火车站，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一名士兵和警察被击伤，当局指暂时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涉及恐袭，疑犯被捕。警方说疑凶21岁在米兰出生。外电报道，疑凶被警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时，拿出厨房用的刀施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二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96点，升59点，成交金额23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系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9,992点，升1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8.8，升5.41；工商银行5.07跌1仙； 中国恒大九个三毫九系升七毫，恒生 H 股103.2跌一毫，港铁公司45.7跌九毫三，盈富基金25.4冇起跌，丰盛控股3.28冇起跌，汇丰控股67.5升毫半 ，IGG 11.42升三毫四。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2，日元111.17，瑞士法郎0.98，澳元0.742，加元1.36，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93，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3，跌30，港金现价报11,62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9.7美元，卖出1,25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咁另外较早前啦，加连威老道西行啦去科学馆道啦，近住幸福中心对出由于爆水管影响，咁而家加连威老道去科学馆道方向，近住幸福中心对出一段咧都系封闭噶。咁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啦，西湾河街介乎成安街至到泰宁街一段啦，咁头先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只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咋，就系西湾河街介乎成安街至到泰宁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Turn down for what? 有冇谂过喺广播度留低声音足印？快啲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除咗多位星级 DJ 教授广播技巧同埋心得之外，仲会深入浅出了解同埋参与电台节目制作，更加有机会将构思嘅节目付诸实行。 立即登上 rthk.hk 下载报名表格啦！ 仲有三日，把握最后机会，快啲报名啦！ 老婆，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私烟嚟，海关会拉噶。 我知道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啊嘛，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埋案底添。 冇错啦，一于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哇，睇后路上嗰日搭架车咧，见到个男人无端端跪低咗啊！ 咁夸张，求婚啊佢？ 唔系啊，原来佢攞部手机咧睇紧头条新闻，我一见到泰利出场咧，激动得滞啊，即刻成个跪低咗啊！ 唔怪得咧，地铁啊间中会跪低，边个红上啲车咧都可能有啲会跪低噶嘛。 原来佢哋就系睇紧太后你啊！ 几时播呢？ 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 仲有8点半港台电视31添啊，一齐跪啦！ 走。 丰收快活人， 火勢，呢位朋友呢位拍档呢成日都係讲緊自己呢，係啦， 好多病痛，亦都睇过好多无数次嘅医生。早排我仲问佢：，师兄，你把声好翻未啊？佢话 OK 啦。有冇睇医生啊？使唔使帮你去搵个医生攞药俾你啊？唔使啦，我自己搞掂。我系神农氏嚟噶嘛。但系佢神农咗咁多年，但佢依然仲坚持佢嗰个神农氏嗰个吓尝百草嗰个方法系好有效嘅。其实你有冇检讨下嘅咧，曾子豪？我想睇下你啊吓。依啱啱先同我讲，我把声好似仲未清。我话乜你把声清过啦咩？我哋有请我哋嘅神农氏尝百草嘅曾子豪。 既然你问开我有关神农氏呢方面嘅心得同埋秘诀，我都唔会吝啬，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下，攞你十几秒啦。你知唔知其实咧有啲中药材铺咧，啲嗰啲职员咧好好人噶。我走埋去咧，本来就系想同佢买一味咸竹蜂咧，医下喉咙咧。点知佢听到我把声咧，再望一望我样咧，都知道我咧即系命不久矣啊！把声咧，佢系主动同我讲话，净系攞咸竹蜂唔够噶，不如你执一份啦，执一份咩咧？佢执一份唔知有咩川贝枇杷桔梗咁样咧，总之包埋一包咧。佢都会另外俾啲配方你噶，收费又廉宜，价钱合理，最紧要功效系我唔够恒心啫。我相信 OK 噶，我哋中药啊，毕竟都仲系博大精深嘅一门学问嚟噶。大家填过好多表啊，无论你系去申请啲咩证件啊，或者咧可能你想揾工嘅时候咧，你都会填好多申请表。一般我哋会填嘅资料包括啲咩咧，都系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学历、工作经验，大概如此啦。咁啊，如果你要填埋嗰啲婚姻状况啊、家庭状况嘅话咧，咁就算系咁啊，一般都系填咩咧？都系单身啊、已婚啊、子女数目有几多个咁解嘅啫嘛。好啦，如果有一日嗰、那个叫做资料栏嗰度咧，叫你喺嗰个婚姻状况或者子女栏嗰度咧，佢括弧写明系婚外情有冇写明，你会点谂？子女嗰度佢仲会同你写明啊，亲生仔有几多个，私生子又有几多个，可唔可以写明？哇！你心谂你系咪玩嘢啊？你当我系咩人啊？吓，我有能力有咁多包二奶先得噶，系冇错。要你填得呢啲资料，都要你有翻咁上下能力先得嘅。即系好人好者，身家清白，填乜鬼先得噶？咁如果真系要你填咧，说明要啲乜嘢咧？系咪说明咗佢觉得？其实你真系收埋好多个私生子咧。嗱，话说而家咧喺边度咧有个地方真系要你填呢一个所谓家庭状况嘅时候咧，要你填埋呢一个私生子咧。阿冇，原来就系咧，即系大陆佢哋咧有好多干部，咁啊每年咧都要填写嗰啲个人工作嗰啲咩事项报告，可能话俾你听，哎呀，我呢一年咧做咗啲咩事啦，我哋嗰啲人事编制大概系点啦，即系好多嗰啲打工仔每年都要做一次噶啦。哦，咁啊真系犀利啦！佢哋嘅年度工作报告里边咧，竟然啊话有个最新嘅法规，我哋要咧全面咁去披露多啲嘅资料，咁要写咩咧？就系要写，请问你有几多个私生子？呢、这个私生子嘅嗰个定义好广泛㗎喎，佢係包括呢，嗱，你同你合法嗰个配偶生嘅仔女你要写，你冇结婚然后生嗰啲仔女你都要写，你嗰啲养子养女呀，即係纯粹契呀、认呀，你又要写，甚至乎点解你无端端每个月都会寄一嚿钱去澳洲嘅，又即係叫做供养一个細路仔，咁嗰个細路究竟系边个，你都要写。哦，我睇到呢一格嘅时候呢，我突然间发觉叫开眼界啊。即係我哋一般嚟讲呢，淨係知道亲生仔又或者係助养仔女啊，顶窿去到私生子。你而家先知道呢，係开有咁多唔同嘅定义㗎。你有见面嗰啲有一类啦，冇见淨係俾钱嘅又係一类啦，林林种种包罗万有。咁点解要咁做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原来佢话呢，我哋上面嗰啲干部呢有好多感情丰富得滞啊！嗰、那个感情方面咧，实在系经历咗万万千千咁多，咁啊，所以佢哋咧系唔止一头家噶，啊，佢哋真系咧爱民如子，所以当好多人民都系自己嘅儿子，可能系因为咁嘅关系咧，咁所以佢哋系有好多仔仔女女嘅，咁啊，你当然明白发生咩事啦，佢哋有阵时候包二奶、三奶、四奶。 呢啲叫低级干部噶啦，系咪？咁如果系劲嗰啲咧，可能系一拖十二嘅。咁啊，再加上咩咧？嗱，呢点好重要啊！你唔好以为佢哋咧冇晒啲道德伦嗰啲咁嘅观念啊，又贪钱，又腐化，啱啱相反，佢哋道德观念系最重啊！点解咧？佢哋仍然系觉得传宗接代好紧要，咁所以咧，你叫佢一胎政策咧系唔受佢哋嘅规范嘅，佢哋一定要继后香灯，可能同原配净系得个一个女儿嘅话咧。佢哋就会出面揾啲情妇咧，起码都要生翻个仔。于是者就成为咗庞大嘅官员私生子嘅网络啦。究竟有几严重？你谂下，连填报告、填张表啊，佢都要你写明，你就知道上面啊系几咁泛滥啦。所以呢个报告话俾你听，上面嘅官员感情生活好丰富，爱心亦都好澎湃。我哋希望工程啊，其实应该系好有希望嘅，因为佢哋一个人呢已经助养好多村姑同埋助养好多细路。嗱，所以你小心上到去，如果有人同你讲话，你知道我爸是谁，你应该知道佢真系会好有来头。就算佢个姓系唔同姓啊，你都要小心，因为随时佢系唔知私生啊、分生啊、第十四阿哥啊，佢个老豆原来都系干部嚟噶。风头火势，唉，喺香港唔好话要生多唔知几多斗咩私生子啊、包二奶啊，养大自己嗰两件都好困难啦、啊。唉，你睇桂花田呢啲就係啦，苦了自己就成长了佢个孩儿。点解话佢苦了自己啊？佢原本可以再肥肥白白啲㗎，佢本来一日三餐都系自助餐，而家为咗悭钱俾佢啲仔女，一日淨系得两餐自助餐咋，都已经好阴功㗎啦。我哋又请桂花田。 正所谓养儿九，唔系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睇嚟我要成二都有排苦，不过我唔系。 咦？你觉得自己已经系苦紧噶啦？ 我会落在其中嘅。 啊，两餐自助餐到位哇！嚟噶嘛而家真系。 问下你啊，你身边仲有冇朋友吸烟噶？还是朋友已经戒咗烟？戒烟成唔成功？你有冇曾经咧劝过身边人戒烟呢？哎呀，佢吸烟佢嘅事啦，做乜鬼嘢嘅？佢吸烟关你鬼事？管住人哋咩？哎，又唔系咁讲啊，因为二手烟都会影响你噶嘛，仲有三手烟咧，仲会影响埋啊同你工作嘅朋友啦，同你工一齐住嘅屋企人啦，仲包括埋你嘅宠物啦，你嘅猫猫狗狗噶。咁另外咧啊，即系正啱讲咧，琴日睇到文章就话啦，美国大学啊研究发现啊，无论系一般嘅烟民。话还是咧，你系呢个社交烟民啊？咩叫社交烟民啊？冇听过嘅社交烟民，即系话你平时唔吸烟嘅，你个身随时都冇烟喺度嘅。咁啊，同朋友出嚟犯罪嘅时候咧，你先应酬下，吸一支半支烟嗰只咧，咁就系叫做社交烟民啦。咁佢哋大学就研究咗喺2012至2016年期间，分析咗39,000个当地嘅市民，都唔少话啊。咁啊，睇下佢哋咧系属于呢个唔吸烟啦、吸烟啦，同埋呢个社交吸烟嘅朋友，分咗咁样啦。然后咧再分析佢哋啊患呢个高血压咯，同埋高胆固醇。纯嘅情况，结果当然啦，吸烟同埋呢个社交吸烟嘅朋友都属于吸烟啦吓，咁啊同埋一个非吸烟啦，咁佢话咧两组人啊各有75%患有高血压，同埋54%患有高胆固醇。学者仲话啦，社交烟民咧大多数系40岁以下嘅年轻男士，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佢哋觉得其实我都唔系有烟瘾嘅，不过嚟社交应酬一下，咁我又唔会上瘾。咁以为冇事，但系其实原来呢啲社交烟民咧，一个礼拜你如果出去社交多啲嘅时候，你就会自然吸多咗。当然啦，你嘅数量唔会比一啲即系真真正正日日都有包烟喺度嘅朋友多啦。但系唔好以为你间唔中吸下一支两支唔影响你嘅身体，其实咧整下咧嗰个尼古丁嘅侵害咧系存在喺里喺你嘅身体里面噶。所以戒烟咧先系最好最佳令到你身体健康嘅方法。连嗰支应酬烟。唔该，你都唔可以要啦。同朋友讲话少食少食，顺便叫埋你朋友戒烟，咁啊大家都健康啦。 个永远收不到的缺口。 介绍风霜队球员的名单，首先是柱等式中锋，曾经试过顶头锤顶爆咗个龙门架，有球场货柜车之称的桂花田。 唔好意思啊，我食埋只鸡髀就走出嚟啦。 再嚟就是天才型的中场球员，试过喺中场直接起脚射入自己龙门的球员。曾志豪， 龙门任我摆，中场玩晒，多谢。 最后登场的就是前场杀手，发型似周柏豪，球技似余文乐，广播道梅西加斯罗的混合体。哇，大佬咩名嚟噶？ 对唔住啊，攞错咗个大陆译名添，呢个先啱啊。 广播道斯朗同美斯的混合体就是王冠斌。 多谢多谢 ，I am the king of the。 哎呀，唔好意思啊。教练原来唔记得帮呢个球员入纸注册哦，今场佢系无法上阵嘅，只可以做观众啫。 What？ 有冇搞错？ 你就搞错，系风霜快活人啊！ 斌仔啊，真人不可以貌相，听讲你系最佳男朋友吓、啊。 哇，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听讲你为咗女朋友咩都肯做、啊。 唔好咁讲。 听讲你为咗女朋友咧喺机场嗰度、 啊。喂，住先，喂，真系唔好咁讲。其实你想点咧，阿田？ 其实我想你喺节目咧教大家点样做好啲，顺便讲埋俾阿华知啊。 哦，咁呢啲唔使我讲，你叫曾志豪讲啊。 关我咩事啊？嘿嘿，终于落机啦！终于落机啦、 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落机唔系落机啊， 系 落机班，落机班真系。 喂，嗱，先嚟，既然系咁咧，不如就同大家讲下机场最近嘅近况啊！ 机场边个教你玩啊？ 咪就系咯，你最熟啦。 边个教你着得劲啦？喺嗰度， 我都唔够玩啊！我而家发觉，你着到硬行都唔够玩，原来系乜嘢咧？ 你再试多次啊嘛！ 我都想， 下次啦。好啦，咁但系咧，我就想讲话咩咧？呢一个关于机场咁啊，最近咧，唔知大家有冇即系，譬如揸车去机场吓搭飞机嘅习惯？我一路都觉得呢件事系好有型的。 唔系搭飞机嘅习惯，跟住揸车去机场搭飞机嘅习惯， 即系挤低架车喺度啊！ 搭飞机嘅习惯就成噶啦。 我希望有呢个习惯。 但系搭即系揸车去搭飞机就系、是，但凡你有机会搭飞机，你先走去揸车咧，咁啊次数就少好多啦。 唔系，我都想噶，因为嗰阵时候 hold 住佢话唔知有嗰啲咧泊车。一个套餐 好正啊，三日两日任拍咁 样。系啊，我都想啊。你有咩潇洒得过？你一落机就上埋车咁样咧， 呢、 这 个真系好有快感噶、啊、呢、这个感觉。 好好 啊， 你短程就得咯。如果你长程咧、啊，你 三五日都得嘅。 肯唔愿意使嗰个钱咯、啊？泊车钱咯、啊。 嗱，咁睇你本身系月租定系即系周街拍嗰啲啦。如果你系本身月租，其实你又计一计数，即系嗱月租啊，当然譬如如果你本身有梗系拍。自己嗰个位好啲啦、啊，因为你计埋啲交通费各样嘢、啊。 如果你走佬位嗰啲，系阿 Sir 抄牌嗰只， 咁你谂下你 白啦， 咪正唔抗啊？ 同埋如果你有啲仗义嘅朋友嘅话，你系可以叫佢过去呢个机场帮你拎一拎架车出嚟，再拎翻架车入去，咁你可以拍。 系 嗰个应该唔系你嘅朋友嚟 嘅，系啊， 嗰个应该系嗰啲排队党嚟。 嗰个应该你恩人嚟，我相信应该系。 佢应该系欠你 嘅 啫。 我试过啦，我就车我家阿家，因为我家姐佢哋屋企话系七人车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多余空位咧，我就我车佢去机场，跟住我将佢架车翻屋企摆翻去咯。 佢唔系讲一次啊嘛， 咁、 哦、讲几日啊嘛。 你去长啲时间嘅话，你搵个 friend 帮你搞咗佢咁。 而家发生咩事？ 嗱，而家发生咩事咧？原来呢个机场啊，二号客运大楼为咗配合三跑啊，系呢一个嘅扩建。咁啊，今年嘅即系呢一个嘅停车场咧，喺年底将会关闭， 系 令到整个机场嘅泊车系统嘅位置咧骤减1000个， 哇， 少四分之一。 1000个位嗰度咁多噶， 系啊，而预计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泊位方啊，即系你去到机场冇位你泊咧，就大约要等两年，因为要等到19年嗰个新系啦、啊、新嗰个停车场搞掂，你先有得同佢玩。 或者话下次如果你有朋友翻嚟，或者你系谂住去泊下嗰啲三日两夜， 冇啊，乜都唔使谂， 真系唔使谂噶。 系啊， 喂，最惨咧，问题系你想弃户咧。即系话去到先知冇位而唔去拍嘅话咧， 东涌咯， 你搞掂系啦，点搞咧？ 最近已经系东涌啦，咁样。 跟住你攞翻个行李去翻个机场嗰度， 系噶， 咁好啦，好理气噶咯。 同埋咧，通常啲人谂住揸车去机场啊，潇洒啊嘛， 系啊， 咁即系点啊？啲时间问咯。 系啦， 咁你一问去到，哇死啦！大件事， 我咪就话大件事咯。 跟住点啊？可能有啲人癫起上嚟炒咗上草坯度，跟住就咁摆度行去咁样。 停机坪 系啊， 停机坪 得唔得？唔得 唔系，佢而家咧 cut 咗啲位，咁但系咧唔代表冇得拍嘅。 1000个喎、哦。 不过如果你要争有限位嘅，你要俾贵啲咯。 系啦，咁啊，同埋咧，佢就话即系今年嘅年底咧，会有一个新嘅露天停车场投入服务啦。咁多位市民唔使惊。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冇咗1000个位， 系 俾翻400个你， 系 即系点都好咧。 嗰600个去边度咧？ 但系问题，但系问题就系啦，唔知究竟系边一个先同边一个后啊？ 即系拆走咗1000个位先啦，定系400个位嚟咗先咧？ 系啦，咁如果400个位嚟先嘅话，即系会有一日突然之间个机场 多 400 个位 咁啊！好好嘅，咁你麻烦趁嗰几日嘅空窗期，请你去旅行。 系， 如果唔系嘅话，唔好啦咁样。 喂，但系佢加价嗰个幅度咧，你接唔接受到咧？ 喂，但系佢讲紧又系好多年冇加价咯。 唔系嗱，譬如佢讲紧就系话嗰啲叫长期停放咧，我见到佢个表就系话 加幅度几？ 加就300， 系啦，本来就300啦，咁而家就变470， 四百几啊，跟住随后咧，佢呢个好似三日两夜套餐嚟嘅，如果仲有即额外每日独立一日咧，好似190系嘛， 系啊， 其实如果咁，不如我咪搭翻机铁咯，即系， 咁其实都系叫你啲人唔好 揸 车 呢个第一啦，即系佢叫赶住你啦，但你问我加个幅度系咪接受唔到，梗系接受唔到啦，我不如如果去嗰几日我净借一架车俾个 friend 揸， 系， 咁咪搞佢，即系所有泊车问题系我 friend 嘅问题嚟噶嘛，咁咪唔系我问题咯，咁样。 点解嗰几日一定要揸车咧？ 你意思话？ 你话嗰几日你宁愿借个 friend 啊嘛？ 如果你 唔泊喺嗰度啊， 系啊， 借 咯， 借俾朋友揸，咁跟住到佢翻嚟嗰日啦，嚟接你。 佢有第二条路嘅，不过我估你哋唔会做噶啦。 系咪去东涌啊？真系。 啊，入东村停低架车， 我咪就话咯， 再转的士。 但系嗰度都好多车噶啦，其实东。 因为佢平啊，三日咧190蚊咋。 吓？咁又真系好平。 博程的士， 你博程的士咯， 系咯。 喂，但系你个潇洒冇咗。 系。 你如果我拎住， 我论尽咗， 我拎住五箧行李，我仲要同人哋争的士，然后先再上嘅话咧，我俾多两嚿啦，大佬啊，啊不过唔止啊，而家系要俾多三嚿， 系啊，唔止啊，你同大俾加埋价咧， 系啊， 嗰个额外独立一日， 但系嗰度真系好平，如果三日一嚿一百九十蚊。 不过其实而家好多嘅即系机场咧，除咗你话今次可能因为要即系扩建嘅关系啦，其实好多阵时而家啲停车好多嘅时唔同地方嗰啲机场咧，都尽可能唔系好想啲人即系摆车过去。 系啊， 即系尽可能佢哋都想一个 即系走流通多啲， 系啦系啦咁样嘅东西嚟嘅。 我想问你，嗰个停车场二咧，又多唔多去噶？我多数去一嗰度喎， 因为佢有四个， 系啊四个啊，系啦。 咁如果你 话 若果要有嗰啲即系叫做拍过夜嗰啲咧，通常好似系二号同埋四号先至系嘅， 有得拍过夜。 一号就斋时租，三号好似系俾啲即系轻型货 van 啊， 系啊 的士啊嗰啲咁样嘅。 平时我觉得都够用嘅。因为平时咧，我有个嗜好嘅，中意入去食饭嘅， 系有包 嘅，我都住得近啊嘛，系咪先？又冇人争嘅，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佢有间， 冇得睇戏而家，而家咪仲 系咩？冇得睇啦，而家 冇咗好耐啦， 系啊， 冇得睇戏啦， 拆埋嗱嗰个， 你得翻睇 IMAX 噶咋？ 我唔系在嗰度咯， 系 咪得咯 ？OK OK， 嗰度睇戏都 OK 噶，即系又冇乜人同你争咧，即系相对冇咁多人同你争咧。 几富贵啊？去机场都唔系好远啫。 系啊，咁近咯，搭地铁去好过咯。 但系开心啊！每一次去到机场，如果唔系搭飞机， 唔系我照样好高兴噶，想象咯，见到空姐咯，睇人推行李咯， 觉得自己好似去旅行， 自己有份咯。 我去到机场咧，我都试过唔系搭飞机啊，我咧离境入境我都行 噶。咩？ 嗰个区域嘅， 觉得好似傻咗。 系 你谂下我哋打工仔啊，坊间压力几大啊？ 零三个四星一毫，盈富基金25.45升五仙，港铁公司45.2跌1.43。丰盛控股3.3升2仙 ，IGG 11.46升3.8，汇丰控股67.45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2，英镑10.08，瑞士法郎7.94，澳元5.781，加元5.725，新西兰元5.359，欧元8.6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3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16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9.4美元，卖出12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好，一带较为车多。较早前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大连排道东行近住新葵街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解封的了。沿住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伟伦中心对开的车辆现在是可以转入去大连排道的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启辉楼、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求姻缘， 揾姻缘石啦， 去韩国， 揾埋刘在石啦。 想知道全城嘅 hot topic 同埋增进自己嘅知识， 就梗系听住晨光第一线石镜泉嘅晨光大旧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2017年起，为配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向客户索取资料。 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如果当地和香港有交换资料协议，财务机构必须将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有关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 一个人总是要自己去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思想去忘记的人同事，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成过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深宵十二至二， 诗芬、严琼、林哥有情人。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11点钟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今日点唱日子，咁啊 ，fax 号码233-6453，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系啦，呢、這个世界咧，成日都会咧。就坏事变好事嘅有阵时吓， 坏事变好事， 咪着数嘢嚟嘅喎。 系啦，嗱，即系举个例啊，譬如我哋成日都会话，哦，如果小病是福，因为点解咧？你可以唔使吓，一系就唔使去搵女朋友睇戏，一系就唔使翻公司应付老细无谓嘅苛索。小病是福，咁所以如果你冇小病嘅话，你可能会点咧？你可能会扮小病啦， 系啦，又想保护翻自己嘅空间， 系啦，你可能 会 扮小病啦。好啦。同样道理，近日全个地球啲电脑咪病咗嘅。 哦，系啊，好想喊，好想喊， 好想喊啊！有冇惊过？ 我冇惊过。 点解？ 佢唔系用嗰个系统啊？ 我都唔用嗰个系统。 系啊，唔系用嗰个系统。 我有用嗰个系统嘅，但我系剪带先用嘅。咁但我剪带通常都 offline 嘅， 即系冇 connect 到嘅， 系啦，唔会上线嘅。 所以我完全冇惊过。 系啊，但系你小心，电脑专家话咧，佢而家唔搞嗰个苹果咧，系若然未到，时辰未到嘅。 所以我成日都抱住一个即系概念，就系咩咧？命里有时啊，终须有。 系冇错啦， 命里无事莫强求。 系啦，又或者你成日谂住张家辉都得噶。 系点啊？ 你以前冇嘅， 你好快就 会有嘅。 喂，唔好咁样啦。 唔系啊，人哋变种啊嘛，大佬而家 我知道变种， 同埋其实都防唔到嘅，即 系 你谂下嗰啲防毒系边个写嘅啫， 系啊， 识嗰啲人啊嘛， 系， 咁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如果佢突然间即系天使变魔鬼或者魔鬼变天使咁样， 系 点知啫，系咪先？ 系啊，嗱，所以而家咧，佢有变种啦，但系咧佢而家变咗有啲名好笑喎， 系， 佢除咗变咗 Jeff 嗰啲之外咧，佢有个最新嘅名， 又有名啊， 系啊， 叫咩啊？ 啱晒你啊，呢啲肯定系僆仔做嘅个名 ，Wanna Sister。 点啦？系啊，我见到你 Wanna Sister， 我要个妹妹，我有个妹妹。 家姐唔得噶。 咁你明白应该讲紧咩啊？点 解系一条妹妹啊 ？Sister 定义系家姐同我妹都系啊嘛。 咁即系你话想要个修女好唔好？ 都得嘅， 系咯。咁而家佢话应该系想紧要 打救佢啊。 系啦，我要个靓女咁样嗱。OK， 佢有个变种啦。咁但系都系嗰种玩法啦。好啦，但 系 头先点解咩叫小病是福咧？咩个小 病是福？即系话咧，咁我哋都香港都听到有啲公司系报称话，喂，我中咗福， 系啊， 系啦， 有啲俾埋钱添， 系啊，俾埋钱开唔到，咁我中咗福，我开唔到机，老细又冇新系统嘅时候，我冇嘢可做咯， 我做唔到嘢， 做唔到嘢啊！ 所有公司啲 quotation 啊，所有嘢啊 ，invoice 咧 全 部喺电脑啊， 喺电脑。 系啊，阿斌仔剪带未啊？我做唔到啊，如果 系咩先？头先阿斌仔讲话唔使上线都剪低我。 死啦！ 嗱呢啲傻仔啦， 嗱呢啲鬼拍后尾就 系咯，绝咗自己后路啦。 你拿个真心出嚟开咪做咩？ 系啦， 开咪你就冇咁样咯，个真话嚟讲。 唔系你补翻句啊嘛，我不过有时要 update 下啲 software 咧，都要上一上网嘅。 系啊，成日唔记得掹咧嘅时候就中啦。哎呀， 唔系我而家翻去铲咗个剪带嗰个 program， 全部要上网剪嘅，以后要上网剪。 系啦，嗱，好啦，咁点样小病是福法啦？ 系咁啊，即系话， 即系如果中咗你就可以唔使做啦。 机啊，唔系我不关部机事定关打工仔事先。 关打工仔事， 咁一定系佢轻咗机之后唔使翻啦，唔使做啦。 咁样嘅，你真系冇谂过咧，打工仔咧为咗唔想翻工咧，除咗你想跳球羽毛同埋希望爆风球嚟之外咧， 佢自己真系中毒啊！ 佢自己真系中牛痘咁样啊！ 唔系，因为咧有啲公司咧佢系冇电脑部噶嘛，嗰啲、 啊、 中小企咪话好似冇嘅。 你有電腦部都搞唔掂啦，唔係而家做咩咧？嗱，我唔知 咁一一豬啊嘛， 係啦，佢喺呢一個偉大嘅淘寶網站嗰度，就有賣呢一個咧 WannaCry 嘅山寨版 嚇， 佢講到明係山寨高仿嘅， 有冇咁堅啊？ 唔係。听清楚， 模仿某一啲嘢， 模仿一啲嘢 啫。嗱，佢好 high 嘅，其实咧，佢讲到明系山寨加高仿 ，WannaCry 嘅山寨高仿， 又话唔系假嘢嘅， 冇话假，高仿啫嘛。 哦， 山寨啊，大佬， 你语言艺术啊， 你咪咁咪 不嬲，不嬲都玩噶啦， 新派嚟嘅。 系啊，嗱，成本几多钱咧？讲紧$10人仔啫。 系， 嗱，但你听晒成个古仔，你先至好自己决定玩唔玩吓。咁咧，佢就讲到明，佢就话。我是假的，我呢个是假喊嚟嘅，唔系真喊。OK， 你冇眼泪嘅， 愿者上吊嘅呢单嘢。 系啦，但系作为喊嚟讲咧，都系能够令到你隔篱嗰个人咧，会因为你嚟心软啊，有啲嘢唔喐嘅。佢呢个 program 点样咧？佢话咧装咗之后咧，佢同样都系会令到咧你弹出一个红 色 嘅视窗，然后你都系不能够删咗呢个视窗。 OK， 然后佢一样会出现一个咧，唔该俾钱。 一样玩法， 唯一有咩唔同咧？ 佢唔系比特币咯， 唔系佢都系写住比特币嘅。唯一有咩唔同咧？系佢写简体字， 好噃，我点会估得到个出事位喺呢度咧？ 唔系佢摆明系出事啦， 佢 喺淘宝度做噶 嘛？ 唔系咁你都写英文啦，大佬。 哦 ，sorry， 佢真系 你懒又型，你求其译下啲俄文都好啊。 由于佢嘅， 佢虽然佢高仿佢，但系我有我尊严，我唔会抄晒你。 我爱国，其实可能个原因更简单，我唔识英文。 就算做 hacker 嗰个概念就系唔想人哋知我喺边，我都用简体字， 佢 话俾人知我喺边。 佢全部写住简体字嘅，系啦，所以连嗰个网站。咁啊，连结去到唔知俾钱嗰啲网址咧，佢话都流流地咁样嘅。咁但系佢讲明系 佢系纯粹玩 嘅 啫， 佢系玩 嘅， 佢玩 嘅。 佢声称系玩噶嘛？佢话咧，嗱，佢声称嘅作用系点咧？打工仔，你攞$10人仔就可以免费，唔系免费，即系你 download 咗呢嚿嘢啦，攞$10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摆你个工作嘅电脑荧光幕度用。 而家呢一张系新嘅，即系我哋以前僆仔翻学，有啲衰仔咧就系唔想翻学点啊？ 扮发烧啊， 张医生纸， 医生纸啦。 而家呢张系 e-letter 嚟嘅。 系啦， 我电脑有事呢张 系啦，点啊中个风啊， 劲过医生纸啊， 系啦， 即系医生纸个老细都话你病啫，你未死啊嘛， 系啊系啊， 快工啦咁 样，系啦， 而家电脑死咗， 系啊，老细我系未死啊，唔系电脑死咗，但系佢声称个应用方法好似头先阿斌仔所讲啦，开会文件准备好未啊？ 哎呀，老细又大事 啊， 系啊，我哋中咗 WannaCry 啊， 有时啲老细真系唔系好晓读电脑噶， 系啊， 系啦， 佢晓行政啫，但系。唔等于晓电脑， 唔系咁，但系写简体字又好似留嗰啲啫。 唔系，咁佢唔会同你研究啊嘛，总之有红色视窗走出嚟啦。 唔系 佢入到嚟 简体字喎。 唔系啊， 又话外国黑客嘅，点解变咗简体字？ 唔系， 有唔同翻译 嘅亚洲版，亚洲专针对唔同用户嘅。你亚洲版，我为咗即系迎合翻你，我俾简体字 啊。但系我哋香港嚟嘅，哦咁啊，即系一国 啊嘛，一国仔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佢话变咗简体版啦。 大陆你咪阿老细想唔想翻大陆做生意啊？ 系啊， 咁啊简体咯， 咁佢声称咧就系话喂，呃到人噶， 收到嚟大陆啦。 系啦，咁因为老细咧望住呢个荧幕咧做唔到嘢啦，咁。可能佢就会放弃啦咁样。佢话咁我会唔会真系濑嘢噶？佢话唔会嘅，唔会中伏嘅。点解咧？原来咧你交叉系交叉唔到嗰个视窗啦。 系， 但系你要揿一个就系得噶，揿一个 control。 control 咩啊？ 就咁揿个 control 啦。个窗口就会删咗噶啦。即系咧老细走咗之后咧，哎呀咁大家放半日假啦，好啊好啊，喂揿翻 control 又 熄机，做先熄机，走咪有手尾嘛。 系啊， 等我熄电脑先。 系啊，做嘢做全套 机噶，正路 咩啊？佢玩 中咗 WannaCry 应该熄唔到机， 唔 系如果 掹电掣，掹电掣咯， 即系除非掹电掣嘅啫， 掹电掣咯， 系啊， 因为 你 落实嚟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佢话而家咧就有呢个假嘅，即系假喊啦，就话你揿个 Control Key 咧就会删咗个掣嘅，删咗个视窗， 得个一日半 日時間空窗嘅，即係我唔相信到而家都仲會係乜嘢，因為你 仲有得玩係嘛？ 直情一係換咗部電腦去啦，再唔係嘅就即係唔知係你 set 過曬啲上網啊、成啊咁嗰啲。 唔係，同埋經過我哋咁樣推一推廣之後， 係啊， 即係除非你老細真係冇帶個腦翻工嘅啫， 或者佢好忙睇唔得曬咁多個啦。 係啦，咁好笑嘅，因為 咁忙你唔翻工佢都唔覺啊，係咪先？老實實，你直情唔好翻去啊嘛。 咁咧嗱，咁記者咧就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就 download 咗啦。佢就咧揾咗香港啲電腦保安專家， 真係買咗係$10。 係啊，佢真係要試試啊嘛，即係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啦。 咁喺邊度裝咧？ 佢周勇敢係啦， 裝咗部電腦，咁然後就俾啲保安電腦保安專家 check 咧。 係咪用公司電腦啊？ 唔知。咁佢嘅評語係咩咧？ 流啊，一個字。 小學生作品。 佢嘅評語係話：哦，呢個叫做假嘅 WannaCry 嘛，係啊。真系好假喎、啊！佢话假嘅程度系十分嘅、啊， 你知唔知讲开 系真系实在假到咧？佢话哎呀，即系算啦， 你 当系玩啊，算啦。 入咗去之后，佢净系弹咗个红色视窗就算、 啊、 算把啦。 唔系因为对佢哋啲专家眼中，你话大佬呢嚿嘢真系咧假过三岁田径比赛嗰幅。 咁我又觉得即系另外计法嘅。你问啲专家，佢梗系即系揞住半边嘴笑啦。 系啊， 但系其实作为一般老板或者一般嘅叫管理层咧， 系 呃到下佢咧，其实都算系咁噶啦。 啱啱到啊！我想话啲老细， 唔系真系管理层未必好睇 质素啦， 系 质素啦， 系 咪先？ 我系想问你部电脑用唔到，系咪真系唔使做嘢？ 睇下你部，你仲要计你屋， 睇你嘅工种系咩？ 唔系啊，你系咪真系谂住可以唔使捞先？ 如果你仲会计嘅， 你跟车嘅，电脑坏关你咩事啊？ 但系老细，我哋 出唔到 我哋部电脑车嚟嘅，真系，同埋要小心啊！因为咧，佢话就话只系高仿。但好似佢后面都收埋几粒电脑病毒㗎。 自己小心啲 啊。 系啊。 即係佢唔係 WannaCry, 但係佢都有第二啲㗎。 唔知收咗你啲咩嘢吓。 其实想请假啫，我啲打工仔咪真係无所不用其极。去到呢个地步呢唔係人中毒。就電腦中毒。 喂，呢百零難得一次啊。嗱，咪教大家吓，即係咁讲啫。 喂，你正正经经病啦。 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她说她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50。妈妈，我要钱。你的钱啊！为了那个女生，我想了很多方法，说说笑话，吃吃水果，看电影。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哦，妈妈，我要钱。哦，爸爸，我要钱。哦，妈妈，我要钱。哦，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 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王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好，再次呼吁18723881星期五今日有点唱嘅，欢迎你留言啊吓。 系啦，嗱，你大家喺街上面咧都遇过啲小朋友啊，啲 B B 仔啊，啲阿爸阿妈咧咪好中意咧会买一啲叫动物衫俾佢哋嘅。 哦，系 啊，你有冇买过俾阿曾小 B 啊？ 动物衫好似有喎， 即系小朋友譬如扮长颈鹿咁 啊， 扮只咩跳跳虎啊， 有，通常手抱先至见得多噶嘛， 系啦，因为手抱咧即系 佢冇反抗力， 冇反抗能力啊嘛， 系啊。唔系大人都有买噶， 其实 你去嗰几间嗰啲咩？ 咁佢系想用佢嘅反抗能力啊！ 系啊，嗰 间嗰间 唔系圣诞节嘅时候你见最多噶啦，嗰间 lock in 嗰间公司咧，佢最多我都买咗两件嗰阵时， 唔系成件喎， 成件嘅连身噶。 请问阿师兄你买嘅系 我买嘅系咩咩咯？ 一家大 细好开心噶， 细佬坏嘢 啊，仲有熊猫咯。 你上次嗰套都好型啊， 你嗰套上唔出众咧？ 我嗰套常用。用嘅嗰套， 常用啲 军用嘅嗰套， 军事演习啊！ 你而家可以买啲动物衫啦，大人。喂，我想问你系咪一家大细三口啊？ 唔系嗰阵时， 你买嚟做咩噶？ 两公婆着衫咯。 唔系好似睡衣嚟嘅啫嘛，你嗰套。 但系毛茸茸咁样噶， 加啲情趣嘢你啊，唔 系咯， 啲闺房落攞嚟讲， 你又着唔落嘅嘢，你系咪做咩咧？ 我睇下， 你又真系 似成点啫嘛？笑咩啊？斌， 我未见过一只咁瘦猛猛嘅熊猫啊！ 你咪话好 阴公啊！呢个画面冇足食啊，大佬。 唔系啊，我嗰时都喺美国有个朋友，佢买一啲礼物咧，就送俾阿罗罗荣。嗰时仲系细嘅两三岁咧，佢真系买咗个米老鼠，真系成只咧着出去得个头盔，块面咧成套都系米老鼠嘅样，好可爱，好别致嘅。 好似系迪迪尼开紧工啊！ Exactly, 就系去影相， 嗰个三岁咧系好得意，好可爱啊！ 咁啊，细路仔梗系啦， 系细蚊仔啦，限于咁啊，记住嗱，着呢啲衫嘅时候咧，你真系唔系可以度度都周围去到嘅， 系咩？ 系啦，即系抱住呢嘅，即系着住啲动物衫嘅 B B， 系有啲地方咧，真系见过今次嘅事件咧，真系唔好立乱去一啲地方。你嗰啲咩地方系唔可以带啲咁嘅 B B 猪啊？小老虎啊，即系着住动物衫嘅 B B 去啦。 咁如果你迪士尼嗰个唔好入海洋公园咯。 咁啊， 有踩場之嫌咯。 咁呢个就都唔会犯法啦，唔会危险啊。 嗱， 佢 出现危， 唔系犯法，危险。 系咯，刘师傅， 好似上次有一扎人扮麦奇叔叔，走去 KFB 嗰 度 上教嗰度搞事啦， 系咪咁啊？ 唔系，我觉得危险啊， 危险应该系关动物园事。 嗯， 因为你譬如你僆仔个 size 同啲动物嘅即系幼胎嘅时候嗰啲 size 系差唔多， 系 阿斌果然都瞓得醒啊！ 即系仲要系你譬如你着件狮子老虎咁样，哇嗰只嘢担翻佢埋个巢嗰度，你又唔知点算啊？ 即系如果我着条鱼咁样入去大白鲨 沙馆啊，咪咪几好啊？ 系啦，啱啦，啱啦，啱啦。 有冇咁似啊？ 真系啊，因为外国嗰啲好兴嘅咧，嗰啲整动物衫嗰啲 B B， 即系整动物衫俾 B B， 整动物衫俾 B B 着嗰啲咧，好象征度好似嘅，因为佢真系成个包裹住嗰啲 B B 嘅，手嘅脚都穿埋啊，变成嗰啲脚仔啊手噶嘛。咁佢净系得个面咧系外露，笠埋个头啊，有洗耳仔啊嗰啲咁噶嘛。真系啊，喺美国咧，喺呢个一个动物园。咁你一家大细咧，咁啊阿妈咧就带埋啲细路咧就去， 系啦， 好开心啦，动物园去玩啦，齐娃娃，就真系将个阿 B 咧手抱阿 B 咧，我谂一岁到啦，未识行下啦，我谂大概一岁到啦，整件粉红色嘅 B B 猪俾佢着， 系 粉红色嘅猪仔衫。 哦，真系 真 系猪， 但系乜成乳猪咁， 系， 但系冇理由个僆仔系两只脚定四只脚爬咧。 咁但系问题， 同埋佢只眼冇发光噶， 系咯， 冇发光，但系佢粉红色小猪咁样，佢真系带咗佢咧去游嗰个叫做嗰个叫做动物车咧，即系嗰个叫啲咩啊？嗰啲叫做 观光 嗰啲动物车， 哦，即系类似 golf car， 类似嗰啲咁样。不过幸好嘅就系佢有玻璃罩住嘅，即系系啦，就唔系嗰啲咧得个栏杆，又或者有啲冇栏杆啊嘛，嗰啲好恐怖啊。咁咧，佢话咧坐咗下，嗰个 B B 咧，佢就抱咗佢喺嗰个窗啊，等佢望嘢啊嘛。哇！突然其来有个老虎咧，唔系系个狮 子 啊，系狮子突然间嘣咁样。 哇！ 喺后面冲咗落嚟， 喺后面冲上去上嚟咧，佢以为嗰只 B B 猪系一个猎物啦，佢冲上去啊！ 哇！ 咁吓到佢哋，因为虽然隔住个玻璃，但系个狮子扑埋去时候，佢都惊噶 嘛，梗系啦！ 哇！嗰条爪痕啊，留咗喺嗰个窗嗰度， 直情喺架车度， 扑咗去。 但好彩架车顶得顺， 好彩架车佢一来顶得顺啦，始终系架车啦，同埋有个玻璃隔住咯。如果你话如果就咁一啲栏杆，有啲咪净系斋栏杆嘅。 系啊， 仲歪咗去啊！ 因为我呢度见咧，佢又冇特别讲系架车，佢净系话动物园隔住个玻璃窗。 咦，佢话系坐嗰啲车去到，如果唔系，个狮子点样去到个玻璃嗰度咧？ 唔系噶，因为咧佢外国，我唔知边个啱啊！因为佢话咧，佢啲动物园咧，佢中意俾你个游客咧， 有啲好近噶， 睇得好清楚啊嘛！佢就系话只系用个玻璃墙幕咧，就做个阻隔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佢系真系好容易咧，就直情喺隔住个玻璃窗咧，就同游客就有接触噶啦。 不过我反而问咗个问题，就系咁佢而家即系叫做有惊无险啦。 佢又冇事嘅，因为佢始终系隔住 咁 嘅。 咁梗系有惊无险先噏啦。咁做咩咧？就系。咁点解要带个僆仔去啫？老老实实，其实个僆仔冇呢一段嘅记忆噶，佢大过咗。 哦，咁又唔好咁讲。 系得个阿妈有呢段好深刻嘅记忆，就系、是、哇，我细个抱你去动物园啊，争啲俾只老虎钳咗你啊咁样。 嗰张相都好紧要嘅，童年回忆话翻俾你听，阿妈细个带过嚟呢度啊，咁样噶。 唔系因为佢呢个咧系普天之下咧质疑所有带小朋友出街嗰啲人士都系咁样噶。 特别系去旅行手抱啲大女，我真心唔明点解啊。 系啊， 即系我未经历过啦。 其实佢两个原因。第一咧就系觉得其实佢咁样都会开心啦。第二就系你唔舍得离开个小朋友啊嘛。 系啊，你唔可以独留子女在家中噶嘛。 系啊， 佢又想去动物园，咁点先？ 但我想话咧，呢款动物园咧喺网上面咧成日都有影住噶。 系啊， 就系咧有个人企喺度，你以为后边只狮子咧冲紧埋嚟，点知砰一声，然后佢撞咗埋个玻璃幕度。即系似乎外国都几多动物园咧， 系咁样形式 啊？系啊，即系咁样好似半开放式吓一吓你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建联周浩鼎宣布辞去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委员会嘅职务。佢表示自己冇任何隐瞒、冇违规、冇违法，但考虑到委员会日后嘅运作，同埋想尽快平息政治纷争，所以已经去信调查委员会辞去有关职务。 咁我想借今日呢個機會咧，首先同大家再次重申，我喺處理 UGL 調查委員會嘅工作當中咧，係絕對冇任何隱瞞、冇違規，亦都冇違法。一直以嚟咧，我只係希望令到個調查可以完整同埋公正。我係考慮到咧，委員會日後嘅運作，亦都希望咧係盡快平息今次的政治纷争，所以我已经去信委员会的主席，是即时辞去调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在這裡是多謝大家對我一直以來的關心。我再三重申呢，我這個決定呢是因為考慮到委員會日後繼續需要運作，同埋呢我是希望平息這個政治紛爭，所以呢我是作出這個的決定。我再三重申呢，我的處理是沒有違法、沒有違規，亦都沒有任何隱瞞。 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的报告对慈善机构的支援和监察部分展开公开聆讯。公司注册处处长钟丽玲表示，整体同意审计处的建议，会继续监察根据公司条例成立为公司的慈善机构，以遵从法定规定。他指出，目前有130万间注册公司，处方未有重复违规的数字。但根據審計署報告，檢視6000多間公司之後，發現有9間違規6年，並已經檢控其中4間。美軍表示，兩架中國蘇30戰機在東海的國際空域攔截一架偵測輻射的美軍飛機。美國空軍發言人霍奇批評中國戰機無論在飛行速度和距離方面都不專業，美方已經透過適當的外交及軍事渠道向中方表達關注。報導指，這架美軍飛機早前負責搜集與北韓核試有關的證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下星期一、二天色較為明朗。而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91点，升54点，成交金额3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4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8.2，升4.81；中国恒大9.41，升7.2。盈富基金25.4冇起跌，恒生 H 股103.3冇起跌，工商银行5.08冇起跌，港铁公司45.6跌1.03，宇信光学科技58.95跌3.25，丰盛控股3.31升0.0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3，日元11.16，瑞士法郎0.98，澳元0.742，加元1.36，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1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1,6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9.76美元，卖出1,25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啦，慢线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少少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收费广场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慢线又坏车啦，咁龙尾就接近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去弥敦道方向近幸福中心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人同李亚力睇电影嘅角度。有时都几唔同嘅， 成日咧，詹士邦都靠架车咧去追女仔啊！ 超级英雄有架车点同啫？真系你睇下呢个蝙蝠侠嘅几多女仔啊！你睇下嗱，超人冇车就争好远噶啦，唔可以送回家啊嘛！ 但系蝙蝠侠多女仔嗰阵，佢唔系做紧蝙蝠侠股， 但系佢都有车噶啦。 我系李亚力，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你有冇认真睇下你张十年期驾驶执照啊？可能就快到期咯。几十万市民今年会同你一样要开始续领驾驶执照。如果你收到续领通知书，就可以凭信入面嘅密码上网续领，亦可以邮寄申请表或用投递箱，上网或电话预约柜台服务都得。转咗地址，记得通知运输署。查申请电1823。 I'm your friend.I'm your lover. 吓，唔系啩？ 嘿，佢唔系讲你啊，系讲我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黄宝恩， 手下留情。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三十八分，礼拜五咧有点唱嘅，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 1872388啦。咁啊，面书已经挤低咗题目啦。 系啊系啊 ，OK， fax 号码23396453，十二点钟后读你嘅点唱。 嗱，问下两位啦，即系家长嘅级别嘅人士 点啊，斌仔。 好啦，嗱，一个咧就已经即系养得一对仔女咧肥肥白白、亭亭玉立啦。 系啊， 一个就还需努力，但系都健康康啊。 梗系啦。 好啦，你哋两位教导小朋友嘅时候， 系 通常会用边一种方法咧？嗱，而家坊间有好多噶嘛。一系咧就要啊扮 friend， 要同佢倾偈；一系咧就要利友， 唔系扮 friend 系要坚 friend 噶。 坚 friend，OK，、okay, 但系个僆 系要扮 friend， 但系个僆仔系咪坚同你 friend， 大家都未知系咪先？好啦，咁另外一种就利友，即系同佢讲啊，就系乖啦，嗱，你做到啲乜乜乜咧， 我就奖你啦， 乜乜乜啦，咁样，咁再唔系就高压嘅啫， 系， 即系就啊，你试下唔做咧，我就咩啦， 好啦，好，三套都用晒， 三套用晒， 哇，你要使两岁半啫， 要噶啦， 三套用晒， 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技噶，真系。 我仔就嚟十五岁，我先三套用晒，你两岁半都三岁用 晒。我呢啲咪 佢耍得比较快嗰啲招数 打个底咯。有阵时 系同一日里面做晒三招， 个底都好混淆。死啦！我扮咩 character 咧？ 系啊，系严肃啊，定系氹我嘅咧？唔系扮 friend 嘅。 好易啫嘛，阿妈譬如话咧，即系脾气比较会啊，即系吓原则性啲嘅。 一定系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咁样噶嘛。 唔系因为佢对得佢多啊，佢已经咧冇晒耐性咧，可能咧譬如佢唔肯食饭咧，阿妈好容易啫，我老婆第一时间就话 火啦， 你再唔嚟食饭啦，你睇我今日理唔理你，咁你招叫恶啦，咁我呢啲啱啱放工嘅就懒系仲有好多精力嘅，即系第一次对住佢咁 乖啦 嘛， 系啦， 嗱乖啦，嗱咁样啦，嗱爸爸咧一间咧讲古仔俾你听好唔好？嗱食饭讲古仔， 佢而家变咗讲古佬喺屋企， 系啊，咁我好专长嘅嘛，咁咪用咗头先你讲嗰招叫扮 friend 啊， 利友 或者利友嗰啲咁样咯，一次过齐晒噶啦， 系咯，我咪话阿仔咪一日感受三个， 系啊，冰火七重天啊，咁 好啦，嗱咁啊怀有政策又明啦，跟住然之后即系扮 friend。都明白，好啦，如果去到用高压政策啦，即系话要权威，你唔乜乜乜就乜乜乜啦，好啦，咁你唔乜乜乜就因情况而定啦，就乜乜乜呢一 part 最尾嗰 part， 你哋通常会用乜嘢嚟去取代？ 即系嗰个惩罚啦， 即系嗱，例如譬如如果 掉佢最爱嘅嘢啦， 哇，好啊，你睇下呢度。 心都嚟一嚟啊，大佬！ 我决定揾翻嗰个保护儿童协会个电话先，大佬。你嗰两个僆仔长期都俾你喺度。 喂，但有嘅有嘅，阿乐乐即系阿荣你系可以学到嘅，即系你再唔咩？我掉咗你最爱嘅嘢啦，我最爱系你啊，妈咪。 系啊。阿妈咁你咪走啦， 好啦，嗱呢一个用掉嘢啦 ，OK 好啦。 我嗰以前细个啫，我哋话斋高压政策， 明日咪都系凶下啲僆仔嘅，唔通真系掉咩？ 啊唔系，对唔住， 我坚噶， 我系真系将佢成箱嗰啲车仔咧，嗰、那个咧好好得人惊个车仔， 即系有冇人样嘅、哦？ 人样，哇！ 佢只 眼眼白眼咁样嗰只， 我好中意佢唔执啊嘛，佢唔执我，同佢执晒嗰啲掉喺门口。 OK， 好啦，呢、這个就掉嘢啦，好啦， 我试一次咁多啫。 其实我哋呢啲都系伤害佢最中意嗰样嘢咯。 系。 但伤害佢最中意嘅嘢，同我掉咗佢最中意嘅咩分别？ 佢一定要阿妈陪佢瞓觉嘅，阿妈就会 打你阿妈， 唔系阿妈就会话你再嘈嘅，我今晚唔陪你瞓觉。 哦、啊， 系啦 ，OK。 譬如佢系 剥削佢有嘅自由， 系啊，佢要听你讲故仔嘅，你就 同 我 今晚唔同你讲故仔。 嗱，你再唔食饭咧，老豆唔讲故仔俾你听啊。 今晚停播， 停播， 系啦， 就咁、是、样。 好啦，咁呢啲就即系令到个僆仔觉得有一种损失啦。 系， 呢个都系一般惯常坊间用，但我哋成长嗰个年代咧，实有一个，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讲过，但我估阿田应该都有嘅，就系、是、咧。你若果曳或者咩呢我就叫警察叔叔嚟拉你。 我冇啊，我未讲过呢、這个。 你讲过啊？ 冇。 OK， 你有冇讲过？ 我印象中都应该有嘅。 其实有啦。 但系阿虎婆怪知我都有讲嘅。 但系我哋成长个年代系基本上一日听三次啊。一有啲咩？ 我有冇咧？我怀疑都未必有，真系。我阿爸阿妈咧都系用自己方法搞掂 嘅 啫。 系啊，咁但系你有冇同阿曾小 B 讲？ 冇。 你可能话隔篱阿姨嚟攞捉你。 唔系因为而家呢个世代你冇做错嘢，佢都会拉你啊嘛。所以我唔讲呢句噶啦。 我都估到你一定会咁啊。但系点知你真系咁样？好啦，咁然之后咧，就讲话原来 讲事实俾佢听啊！ 我明，但有时可能冇事咧， 系咯，冇嘢， 唔告你 得咁样， 调查啫，调查。 唔系我冇用过警察叔叔呢招。 OK， 好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即系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地方都中意用呢一个嘅即系叫用警察叔叔嘅权威嚟到即系叫压制一啲小朋友去做一啲唔应该做嘅行为。 系啊， 好啦，就喺泰国。泰国原来最近有一间嘅学校都做咗一件咧几骇人听闻嘅东西，做咩呢、啊、话说佢嘅老师咧就翻学嘅时候咁啊，召集一班就几廿个僆仔咁样啦，咁佢翻学啦。呢、這个 Miss 咧，除咗即系呢个 Sir 咧，除咗你话即系带课堂用嘅课本之外，佢仲做咩咧？佢带多支枪。 边个带？ 边个带啊？ 老师啊？ 个老师带支枪。 带支枪。 嗱、啊，当然你话哇，系咪校园枪击嗰啲咁恐怖嘅嘢咧？ 唔系，假嘅。 假嘅。 BB 枪。 假嘢嚟嘅。咁、 okay、 样。咁但系佢做咩嘢咧？ 假我都惊、啊。 即系 Wanna Cry 变种一样假嘅。 系啊。 点知佢嗰支系 Wanna Shoot？ 系啊。 Wanna Shoot？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主要系爱嚟咧，即系凶下啲僆仔。跟住之后咧，就等佢哋就话：喂，你上堂嘅时候，大家就自己吓 静 静啲啊，咁样。如果唔系我掹枪啊。 唔系嘛？ 但系小朋友个概念，佢唔会对于真同假咁大嘅， 即系佢系嗰啲真枪啦， 唔系嗰啲港产片桥段啊， 吓 一讲述嘅时候咧，突然间话唔使讲咁多，嗱，跟住成支枪入去度，有咩同我讲？ 摆台面， 系啦， 系冇嘢啦 ，Sir， 冇嘢啦嘛，系一场误会啦嘛，走啦， 系啦，咁样，咁佢就话即系 小学生啫， 识唔识啊？咁恶嘅咩佢哋啊？ 咁啊喺呢一个嘅泰国咧，就即系出咗一单咁样嘅嘢，咁当然即系啲人就觉得即系喂，冇吓啲僆仔啦，咁样，咁 但网民就咁讲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问。翻嗰啲即系 家长拍手掌、 啊，有少少有啲会嘅，但系佢就话咧，原来呢一个唔系净系一个嘅即系老师嘅一啲特别嘅教学方法嚟嘅， 吓 佢系成间学校咧嗰一堆都系咁样嘅。 哦，隔篱房咧就系狼牙棒，跟住有一个咧就 是 的子 系 晒嘅，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虽然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做法，即系老师咧掹咗支嘅即系叫做假枪咧，因为其实个头咧都仲有啲即系红色嗰、那个封住个枪头嗰啲嘅。 喂啊，咁但系 即系其实一睇就知流噶啦， 细蚊仔。唔知噶嘛， 你好惊噶 喎。咁然之后咧，虽然呢一方法系咪令到啲小朋友即系乖起上嚟咧，未知，但系就引嚟好多好多嘅即系叫做讨论啦，就觉得话喂，唔使咁极端， 系咯， 去吓啲僆仔嘅。 我个老师有冇行出嚟讲啊？点解佢要揸住即系假枪嚟吓细蚊仔啊？ 嗱，咁 佢有冇讲效用得？ 其实我觉得好容易理解，佢系呢个系叫鸡毛扫嘅升级版啫嘛。 系啦。 真系鸡毛扫升级版嚟喎！ 你以前咧，望到鸡毛扫啲鸡毛咋？ 系啊， 你都惊啊！ 以前条鸡毛扫啊，已经系所有家长喺地下军火市场里面最大嗰嚿武器嚟噶啦。 比起接凳有过之无不及。 系咯，接凳唔方便，因为要坐啊嘛。 系啦， 个家长冇理由俾你噶攞嚟玩噶嘛。 所以嗰啲系假，即系枪嚟。 即系其实佢意思系佢攞一啲咧可以吓到你嘅道具出嚟、嗯。 我想话唔使咁极致啫，你想吓铁尺都得噶嘛。 咁啊，当然暂时即系佢哋个校方嗰啲即系老师咧，跟住就即系啲人就问佢喂，点解会咁？ 系咪军校嚟呢度？ 佢就唔系军校，扮军校。咁佢就做咩咧？佢就话其实因为啲僆仔实在太百厌啦。 哦， 即系你知一班咧，一个倾偈或者突然间擅自离开自己座位，跟住其他嗰啲啊，即系癫噶啦嘛。 一班 骚动啦嘛， 即系谂到你个样子都知道你细个都唔系坐得低嗰啲， 我都唔系 善 男信女 啦，老师都点就唔系咁对你啦，系咪？ 咪罚企咯，我最癫系试过企台 啊， 嘅几级嘅，但你倾偈系罚企，你企度倾偈咧，你再倾咧，企凳， 企凳， 你企凳你再倾咧，就企台啦。 但呢个其实系助长你嘅啫， 唔系啊，企台好恐怖噶， 系咩？ 嗱，而家啲小朋友幸福啲，因为每一间班房都有冷气。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读紧小学嘅时候系 发风扇嘅， 系发风扇嘅。 你有冇咁高啊？ 你企到上张台就差唔多啦。 边有咁高啊？有靓仔， 企到上台其实好近咯、啊。你未必系发到你头顶， 咁样就吓到噶啦。嗰阵时 惊你惊啊， 举手都 唔系，如果叫你举埋手就死啦。 系啦，唔系举埋手到啦。 你唔好答问题啊，你因为手都冇埋啊， 咁残忍点啊？我哋谂啲嘢 咁跟住即系咧，譬如你靓仔嘅时候，咁总有一啲即系叫佛法无边噶嘛。即系你譬如话可能瞓下企喺班房门口，咁对于一个曳嘅小朋友嚟讲咧，呢个系最好嘅，因为我就 系 唔想上堂 啊。你罚出去最好开心噶啦， 最开心嘅， 仲可以及啲女同学上 P E 堂添。 系啊，周围望啊，担天望地啊，自己做下啲乜嘢都好啊，好开心啊。 望啊！ 但系其实佢成日嗰个概念就系想你觉得丑， 系羞辱你。 系啦，即系佢觉得你睇下你其他小朋友都唔系咁。 但系有啲小朋友真系唔知个丑字点写噶，佢觉得哎呀，好型啊，好开心啊。 我咁大部分都 系 咁， 系咪啊？系 啊， 系咪？认真嘅，即系唔系讲紧嗰个丑怪嘅丑啊，即系话我唔中意，觉得有冇问题啊咁。 系噶，你俾人罚，其实代表你系对抗咗全个班房最权威嗰个。 仲觉得好型添啊，可能。 系噶，啊，其实有机会真系可以讲下呢啲咧，即系校园嗰啲争拗嗰啲咧，因为咧我。喺 YouTube 度见过条片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佢录音嘅，真系曳到咁嘅，已经系偷录、啊， 即系录老师同个学生对话。 系啦，就系、是、个学生咧同个嗰个老师对话咧，哇，嗰、那个学生真系堪称一条软皮蛇之中嘅极品，真系。 做咩啊？ 唔系即系嗰个太长啦，而家冇机会讲啦、哦，有机会你讲咧，你谂下嗰个老师真系咧，激到狗两血噶，你系真系完全冇位入佢噶， okay. 有机会真系同大家玩一下。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哎啊，我落街食支烟先吓。 阿明啊，我叫你咳咗好几个月啦，你仲食烟？你知唔知吸烟引起好多疾病啊？ 哎，我知啊，烟包上面都有写到个肺癌阳痿啊嘛。 点止啊？食烟仲会导致心脏病、咽喉癌、胃癌、膀胱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等噶。 啊，讲咁多做咩啊？唔会咁唔好彩嘅，系边有咁易轮到我啊？ 哎，你铺话饭啊！每两个食烟嘅人啊，就有一个因为吸烟而提早死亡噶。平均你知唔知啊？短咗15年寿命噶。你都唔想成日睇医生啦，你亦都唔想啲屋企人担心你、照顾你噶嘛？听我讲，及早戒烟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最期待嘅环节啦，最开心。 听讲今次呢位妇人啊，为你度身订造， 就系咯，系、 okay, 啊，知道今日奔你， 系啊，迎宾啊，呢个真系 食饭嘅呢个妇人， 咪咯 啊，所以今日咧就讲下足球， 系 哇， 系 咪咯？佢足球小将嚟噶嘛， 讲古代， 系啦。 请数出古代足球明星一个啊， 项少龙， 你佢真系有认识喎吓。 项少龙系寻秦记 咯，系啊，唔好理佢啦，佢都噏得个名啊，系咪？嗱，出谷系啦，就连咧英国嘅国家足球博物馆个馆长， 系 都喺阿习大帝同埋英国前首相咧阿卡梅伦参观博物馆嘅时候咧，都喺度话啦。吓、啊，虽然咧吓，啊英国咧系而家嘅足球现代足球嘅诞生地， 是 但系佢都认为嘅，佢认同咧就话啦，承认咧足球嘅发源地系嚟自中国嘅、 哦， 啊，几犀利啊！ 跟住补一句 啊， 咁耐都未有世界杯决赛， 系啦 系 啦，不过又唔明点解你发展得唔好？ 你哋中超好似系第六大联赛啫，我哋一定系头四嘅咁样。 佢都话佢而家系现代足球嘅诞生地啦，咁样系啦。咁啊 ，BBC 仲报道咧，佢话咧，诶，中国人咧吓喺2000年啊，早喺2000年咧已经开始玩一种叫做蹴鞠嘅游戏，咁啊。 喺宋代嗰时咧，佢话咧喺公元咧九六零年至到1279年期间咧，喂，竹菊咧原来咧都好普及下噶。佢话咧已经咧 即 系 好多街场嘅， 系啊，已经系娱乐啦。 有联赛噶啦，应该 佢话有娱乐啦，即系大家都得闲闲时玩下啦，系一个运动啦，同埋闲时嘅一啲比赛活动嚟噶。 系啊，睇嗰啲古装片咪成日都出现呢啲咯。 系咪啊？ 京城队。对红关队咁嗰啲， 系佢生存咧就有两种玩法嘅，你估下点样玩啦？有冇认识？ 嗱， 有两种比赛玩法。 我记得我睇过啲文献嗰啲古仔，图书馆嗰啲咧，以前 讲关于足球嘅 第一代嘅蹴鞠咧，就个龙门唔系而家咁样四四方方洞喺度，有人守龙门唔系嘅，就揾支竹。跟住然之后呢就整一个类似好似嗰啲 有个圆圈咁样。 好似布网器咁样布蚊器定点样嗰啲呢。 扑碟嗰啲啊。 係啦係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凌空有个圆圈咁打直嘅。佢就要撩到个波穿过嗰个圆圈。咁先计一分嘅。跟呢个我第一个听过。第二个听过呢就嗰个就街场 feel 啲嘅。就点呢搵一个框框框住佢一个足球场嘅 size。咁但係呢。 都咁大地方啊。 都大㗎。咁你当石墙嗰个七人墙嗰个概念上下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佢就唔系两个龙门咁少嘅，佢唔知六个定八个嘅， 咁多个龙门， 咁佢就围住喺四边，即系譬如话最长，平时我哋摆龙门嗰两个位就两个啦，跟住侧边横边抌界外球嗰啲位置嘅时候咧，都开三五个咁样打横嘅， 咁咪大型嘅缩架咋，唔系缩架咪 系啦，佢就好多个袋口，你见到有个龙门，你就可以踢入去，但系就变咗，因为系好多人混战，唔系而家咁样十一个打十一个嘅，以前系廿几卅个对廿几卅个，即系基本上就 讲数嚟噶， 好似我哋以前中学放嗰啲放羊嘅体育堂，好、 哦、 多班一齐上 天，呢个嚟嘅， 跟住就全部人咁样冲埋晒埋去咧，就咁样玩嘅。呢个我第二个听过。 哦、OK OK， 嗱咁啊，唔同年代有唔同嘅玩法嘅。咁我而家咧就讲下呢个宋代嗰时嗰、那个吓。咁佢话咧，将个足球 keep 住咧，即系个第一个玩法，佢话咧 keep 住咧喺个凌空，即系空中里面， 唔 俾个波落地。系、啦，呢、這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就好似踢毽咁啦，踢嚟踢去咁。咁啊，另一个玩法咧，佢就话咧，就好似而家嘅足球比赛咁，双方咧都有即系抢球进攻嘅，咁啊， 可以落地噶啦， 都系可以落地噶啦，咁样两个 好难啊，唔落地， 抢球进攻 好难唔落地， 唔系都佢第一种系唔落地， 系啊，第一个唔落地，系啊，即系大家都 排球都唔落地噶。 咁你可以用手啊嘛，大哥。 佢冇嗰时攞速攻系可以用手。佢又未讲系咪？ 系啊，佢应该唔得嘅。佢总之保持个个速攻啦，就都系喺个凌空空中啦，第一个玩法咁。咁你估下呢、這个速攻皇帝又玩唔玩嘅？ 玩。嗯。嗰时我睇《水浒传》，咪话高俅喺皇帝面前表演嘅咯。佢系第一代足球明星啊，真系高球噶，佢真系。 皇帝应该唔俾玩噶系嘛？你九五之尊，你同佢玩亲啲群臣都要喂，即系全部嗰啲老细波嚟噶，交俾你。 你让佢一回事，都要俾佢玩嘅。 系啊，嗱， 系玩 嘅。古代咧喺个宋代咧有幅画，咁啊画中咧系见到皇帝咧喺度踢紧波嘅， 皇帝踢波 系啦，咁喺侧边咧有一班臣子咧就围住佢咁样。 全部都系好波， 老细好嘢，老细好嘢。 咁可能皇帝同啲兄弟玩咧， 系 咪先？系啦，佢唔一定同臣子玩， 都系 兄弟之辈 啦。 大佬嘢，大佬嘢。 咁咧，所以可以见咧个皇帝咧系都有玩波嘅，即系玩足球嘅。咁啊个波踢嚟踢去啊，即系好似当游戏咁玩啦。咁你估下佢哋嗰时有冇球会嘅咧？ 哇，咪真系有啊嘛！ 踢波规则咧？ 唔系球会同规则两样嘢，规则一实有嘅， 即系有冇捉中 嘅， 系咯，有冇捉中， 有冇卖飞嘅。 嗱，咁咧佢咧就冇话有球会咁巴闭嘅，咁啊，但系咧佢就有古书嘅记载咧，喺公元1120年前咧，喺开封嘅生活咧就话有蹴鞠嘅俱乐部， 有俱乐部，皇冈马德里， 皇冈马德里， 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呢个好笑。 唔系网上有嘅呢、這个， 但系当其时有冇皇冠都未知， 皇冠得你应该有嘅系啦。 咁咧佢话咧佢有俱乐部嘅，俱乐部里面咧仲有经理啦，有导师啦，有队长添 咁。咁佢系一队英超嚟嘅咯。嗱你有少少叫 football club， 然后你有 manager， 有晒嗰啲职位喺度， 有埋 coach 系嘛， 系啦， 有埋领队咁样。 有冇波衫噶？ 有啊，嗱， 真系有啊，哇， 系啦，大部分咧呢啲都系有钱人满意嚟嘅，都系咁讲啦。咁啊，佢嘅。 法規則又點嘅咧？咁 可以打交，自由講手， 唔係即係講緊落場嗰、那個嗱，一啱先攞講嗰個足球嘅守則啦。咁佢講啲規則，佢就話喺宋代有一本書就咁寫嘅，有兩個即係落場嘅玩法咧，係點樣玩呢？一個咧就有球門。有一个咧就系冇嘅，即系个玩法就系、是、咁球门咧，佢话咧系一个咧好似头先所讲咧好高噶嘛，挂到有十米高嘅，有个网用啲五颜六色嘅，系啊，头先阿斌咪话有个凌空嘅好高喺坐地噶嘛，咁有个好似类似个网框，用啲五颜六色嘅绳咧就翘埋一个网咧，咁咧你就要射入，系、啦就系、是、咁样射高嘅，系啦，咁啊其中咧 即系啲似美式足球嗰种咯， 系啊，喂佢仲难啲，美式足球嗰个龙门架阔好多， 系啊，唔系佢嗰个好难嘅。佢有十米高啦，跟住咧个网咧系得一尺咁阔噶咋， 系咯， 系啦， 咁啊脚嚟踢入去， 系啦，咁啊两队嘅球员咧就着啲五颜六色嘅花纹嘅衫啦，就波衫嚟嘅，系有波衫， 真系有变形嘅， 系啦， 仲有 sponsor 添， 系啦， 系啦，系啦， 呢个就系山西豆腐队， 系啦， 喂，咁我想问啦，你估佢个队长同埋啲队员有冇啲咩喺个头饰上面啊，有咩有啲咩戴住嚟识别佢系队长呢个队员 啊？羽毛， 羽毛啱啦。咁咧，佢话队长 真系羽毛啊， 真系羽毛啊， 好揩下个画面。 我仲以为系嗰啲头巾突然间黄色加条，好似队长臂章咁样。 我谂住系嗰啲嚟嘅添。 古时啊嘛，咁佢话咧 羽毛 系啦， 咁你踢踢下会甩噶。 唔系嗱，所以咧队长嗰条咧系硬羽毛嚟嘅，佢有硬羽毛嘅帽笠住。咁而队员咧就系一啲好柔软啊，会挛起嗰啲羽毛。 就鸡毛扫嗰啲嚟。 系啦，系鸡毛扫 啲嘅， 养下养下嗰啲咁样，系啦。 咦？咁你一扯波衫啊，真系扯鸡毛啊，飞甩鸡毛噶咯，即刻全部。 系啊。 掹你个头啊！ 系啊，哇！ 系啊，咁啊，跟住啦，佢就话啦，至于个玩法咧，同而家差唔多嘅，不过咧，佢话古时咧，系有龙门守住，但系咧守住嗰个位啦，佢话但系有啲系冇噶，即系唔需要 空笼， 系啦，空笼嘅，即系冇龙门 咁如果你十米高，肯定唔使龙门啦， 系啊， 我射网嘅啫嘛。 咁但系头先阿斌讲嗰个咧， 有好多个窿， 系嗰啲佢话主要入到咧，就当系你赢噶， 但系个窿细好。好多嘅， 系咪啊？ 即系真系啱啱好，可能俾个 我捉得错 个 size 过到嘅啫，咁嘅样嘅。 OK，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话咁足球，佢话喺以前踢足球咧，佢有啲即系叫规矩咧，即系嗰个队员咧里面咧都有啲规矩 遵守嘅。 系你譬如你而家有啲咩要遵守？ 唔可以搵手掂个波啦，除咗你系守门员之外。 佢唔系讲呢啲，可能佢讲啲禁忌啊。 系啊，即系有啲叫 即系嗰啲咧，我估啊，食鱼唔可以反转嗰啲啊。 哦， 即系嗰啲咁嘅禁忌啊，系咪嗰啲啊？ 食鱼唔可以反转， 即系话艇家条鱼咪唔可以反转，你咪讲呢啲啊？ 咁 你举个例子啦，唔好估啦。 佢就話咧，我就唔知話而家嗰啲踢足球員有咩規矩咧。佢就話咧，有啲守則要遵守嘅。佢話大家一定要尊重其他球員，即係嗰啲咁嘅 呢啲概念性嘅東西嚟 嘅。 係啊，但係都好嘅。如果嗰個年代已經有呢個體育精神嘅諗法， 即係佢已經有個章啦 ，respect 咁樣。 唔係咁本身因為佢哋有錢啊嘛，即係玩得嗰啲係有錢啊嘛，所以發財立品。 做啦，做啦。 係啦。佢仲要系啊，即系讲古时都有咁啊，嗱要有礼貌， 系 啦，即系唔准打交啦，系咪？ 唔系有礼貌，可能铲跌你之前要讲声啫， 唔好意思， 我铲你啦，系啦。咁跟住咧，第三佢就要有团队精神， 要铲就一齐铲， 十个铲一个，哇， 好难啊， 脚都断啦，咁啊。 不过对唔住，嗱第四个咧，佢就话啦，唔可以粗暴， 唔可以粗暴。 你有冇？你而家踢嗰啲足球队有冇啲咁嘅规矩？ 系常有噶啦，平均香港 一定有。 香港踢嗰啲即街波所谓嘅，平均会三场一次打大交。 啊，仲有咧，佢就话啦， 五次报警一次。 佢话唔可以有危险动作。跟住咧，第六咧，佢话咧唔可以自己独霸一个速谷，佢又自己一路带住，即系唔 食球吧， 唔俾死楼， 唔可以 毒食啊， 系啊， 唔准毒食啊， 唔可以 研究。原来以前都好先进噶咯，已经有啲谂法噶咯。 原来毒楼命系好耐以前已经有啦， 仲要系由古至今冇改变过噶。 呢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3，英镑10.083，瑞士法郎7.941，澳元5.782，加元5.724。新西兰元5.359，欧元8.6468，每百日元兑港元6.9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57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6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16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8美元，卖出12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丽业街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去弥敦道方向近幸福中心对出，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来回和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个早上为大家请来财金达人分析股市。邓星兴、郭家耀、王德基、王智慧、王丽国、毅力，每朝送上大市前瞻，为大家分析大市，带来更多投资机遇。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二十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在香港实行喂哺母乳有什么困难呢？ 因为喂母乳初头来讲是真的有点吃力的，又要喂小朋友啦，自己又要休息啦，刚刚生完小朋友是康复的状态、所以除了自己很坚持之外，我们很需要家人的支持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联合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Alex 超 B、 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美联康康全力支持。 Linga，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啊？ 我觉得波成是一个好乖的男仔，咁跟住之后，同埋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善良啦，一定是对另一半好好嘅，好以华为嘅人咯。 Hello， 我是江亚林，想知道我揀艾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唱时间又嚟啦吓。 系啊，咁啊翻嚟风吹发为人跌，星期五啊点唱，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 fax 号码233-6453，同埋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我头先听到你讲3-6嘅，唔知点解。 2339， 好耐冇听过呢样嘢。 系啦，453。 我谂你都好耐冇咁样做过啦。 系 啊，啲良家妇女，睇系时候落去啊。 会啊会啊， 重拾旧欢啊， 重拾旧 欢啦。 咪重拾儿时嘅嗰啲 回忆， 回忆，同玩跳飞机冇分别真系。OK， 呢度有个 Amanda， 读一读佢。佢话咧，我系 Amanda， 不过咧，我真正嘅身份咧系一个阿妈嚟噶，我系 Delta 妈。咁咧，我要唔该晒咧，4月13 四号帮我读出点唱，哇，一个月前、哦， 系 咁咧，佢就话咧十九岁生日嗰只喵喵、哦，咁咧当日就系点俾只喵听嘅，咁今日咧想点唱俾咧就系20号，就系、是、入伍嘅老公。即系你知几多岁啦吓，文威听上次阿老公咧就话啦，点解冇佢反？ 入伍登陆啊嘛，而家兴 登 陆 啊， 系啊， 真系唔识老实实，算我才疏学浅啦，真系。 你 未有咁快，我哋吓唔使谂住。 仲有段距离，仲 有段距离。仲有段距离嘅，但系而家就五三五四啦。 系 啦，系啦，五三五四啱啦。 O K， 咁又话咧，上次佢老公话点解冇佢份啊？咁佢补翻啦。佢话祝咧许生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要搲多啲牙。同埋咧，要好好珍惜咧，我同阿 Delta 仔啊，暗咗你哋咁耐啦，哇，好客气呢个听众啊， 系啊，讲咗大串嘢， 冇咁讲，冇咁讲， 系啊，希望今次可以读出啦 ，fans fans 咁样， 读咗，读咗，系 啊，好啦，另外我呢边咧有个妈妈娘啊， 妈妈娘， 妈妈娘嘅一个点唱嘅就，三位早晨， 系， 我个名叫轻轻啊。 轻轻 系，但系佢叫马马亮啊， 系啊。 好啦，今日佢就话咧，即系五月三十号咧，系佢同佢老公阿志强啊， 系 嘅结婚纪念日。时间过得真系快啦，眨下眼卅年啦。哇！结婚卅年， 即系下数数个手指系卅年。 系啊，咁啊话三个仔都好乖，咁啊自己觉得好满足，咁于是乎咧就开始即系分享一下夫妻嘅相处之道啦。 系点咧？系点咧？ 其实两夫妻最紧要系忍让啦。 咦，你明啦嗬？ 系，即系我爱你，我先忍你啊。 系啊， 咁啊好容易啊过几一年噶啦，咁样咁啊希望而家咧就即系吓开心心，手牵手去饮下茶，咁就好幸福噶啦。咁啊想即系吓诶听下呢个分分钟需要你，咁啊多谢晒老公。 好啦， 斌仔知唔知头先嗰样啊？唔单止对老婆系咁样啦，对老公系咁样啦， 对老细咧系嘛？ 对老细都系咁样，都系呃氹氹咁啊一日噶啦。 但系老细唔系咁对你咧， 唔系老细都要学翻咁样咯，都系呃氹氹。 冇一个老细咁学噶啦， 老细都觉得佢忍你噶。 唔系老细都要好似头先嗰个听众咁样，佢话咁你好好珍惜我同埋啲员工啦，咁样 系 啲 Delta 仔啦。 但系其实一句好紧要嘅，佢呢个话希望手牵手去饮茶就最幸福。 哦，梗系啦， 但唔系坐喺度咧。食饭系好多时都有，但系咧同台冇句嘢讲唔好啦。各位老细记住啦。 你讲乜嘢啊你？ 我讲老细啊嘛。 你有啲咁嘅状况嘅咩？ 你讲茶钱咪好咯。 唔系啊， 我哋公司言谈甚欢，气氛融洽。 冇啊，我讲我 公 司。公 弟木 我讲其他公司啫。 继续啊， 系咯。 边有咩公司？唔系点嚟啊？ 唔系咯，你讲啲咁嘅嘢，你真系大有不道啊！听日罚你冇得翻工。 好啦 ，OK， 好多谢，听我假期。 系冇错， 好啊，罚埋我 假期。 大家都罚晒， 继续啊，快啲。 好啦好啦，嗱咧最近嗰个铜锣湾咧嗰个日资百货公司进行呢个即系周年大减价啦。咁我想 咩？佢通知你？ 唔系，佢好多时喺报纸通知大家。 快啲去扫货啦！ 咁我上个礼拜咧就真系有啲时间去行一转嘅。咁行一转嘅时候，你知人多啦，又挤逼啦，咁咁 啊，撞到好多朋友啦。 考遇有好多我哋听众嘅，系啦， 好开心啊！呢个画面。 当我去睇到啲煲煲餐餐嗰啲碗碗碟碟嘅时候咧，知啲阿妈最中意噶啦。咁啊，跟住咧，考遇，嗨，贵妈妈嚟睇嘢啊！咁系啦，咁同我讲啦，系啦，咁就系阿 Shalin 系啦。咁佢就话，喂，成个部门啲同事都听噶，咁佢就卖一个名牌嗰啲品牌嘅碗碗碟碟嘅。 系咪港女煲啊？ 唔系 港女煲， 碗碗 碟 碟系啊。咁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啲同事听啦。咁有阿平啦、阿翠玲啦、阿怡啦，仲有佢话最紧要就系个老板啊，袁生啊，袁生都听我哋做节目嘅。喂，多谢阿袁生， 多谢晒。 咁啊，佢话仲有佢哋屋企人啦，佢妈妈啦，祝佢同妈妈身体健康嘅。 系啊。 点唱晒俾佢哋咧？所有嘅同事，全 team 嘅所有分店嘅同事。都点办？ 系 啦， 我喺度咧，听到你遇到听众咧，我即刻就要道个歉先。 系你有嗰张纸仔，又唔知摄咗喺边度？ 唔系，咁咧，因为上个礼拜我做 show 啦，咁有好多我哋听众嚟捧场啦，咁咧中场嘅时候咧，人哋又收花，我就收卡。 哦， 好大张卡，我系拎咗翻屋企嘅，我做证，我真系拎咗翻屋企，我打开睇埋嘅，系我哋听众，佢捉完我good show 之后咧，留低咗两个点唱嘅，但我保存得太好，摆咗屋企，我唔记得拎翻嚟， 有心百字嘅， 咁总之就系一个心啦， 你睇 show 但系点唱呢个谂法真 系好噶， 一举记得， 系啊，唔系，但系多谢佢张好大嘅贺卡嗱，咁所以咧，我只系记得。有一张 系 好大张卡嘅嗰个听众，同埋、 哦、 一个系好细张卡嘅嗰个听众，我系收到你张卡噶。 我已经翻咗工一个礼拜噶咯，豪仔。 我谂住留翻喺今日点噶，我唔记得拎翻翻嚟。 好咯、 啊，大家都睇得出你对听众嗰个爱锡嘅， 嗰个心怀 得出嘅，大家都 系啊。我多谢你哋嚟支持，系 啦。 嗰个点唱我系真系摆咗喺屋企噶，我冇将佢遗留到噶。 咁几时点？ 我礼拜拎翻翻嚟先。 仲系日嘅， 真系有噶。 有心拍字。 系啊，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Yan 啊，佢就话咧，我要点唱俾我同一日生日嘅寿星女听。咁咧就系我美美家姐同埋侄女珊珊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哇，即系佢哋同埋个家姐同埋个侄女系同一日生日啊！ 哇， 咁开心啊！啊，应该系个家姐同个侄女，佢系点俾佢两个听嘅？系啦，如果佢都同佢一齐生日就孖噶啦，应该系。 应该系 同一日生日嘅， 应该系 咁啊，同年都得嘅。咁今日咪佢哋三个一齐切蛋糕咧吓， 不得而知。 系啦，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你哋都要日日开心心啊。阿老豆啊，你要快啲好翻啊，个个都好担心佢啊。点解咧？因为老豆之前生蛇啊，影响咗佢咧，即系好多都食唔到嘢啊，一食仲呕啊，个人仲冇晒营养。睇见 生蛇系咪因为天气问题啊？ 系免疫力啊，免疫力啊，系啊，咁啊，希望咧老豆快啲好翻啦，迟啲咧靓靓仔仔就过生日，咁咧祝所有咧中氏家庭嘅成员咧都身体健康， 好， 仲有我一对宝贝仔女，多谢你哋读出啊。 OK， 好啦，嗱，另外呢边有 Jenny 嘅点唱，就三位主持人早晨，我想咧即系点唱俾我老公阿强听，因为咧听日嘅520啊， 系 呢日之间都好啊，就系我哋结婚11周年嘅纪念啦。 哇， 咁啊，维持又嚟分享我啲。夫妻知道啦，维持婚姻嘅路上面唔系容易嘅。 阿斌啊，读得啲点唱多，你自己入到脑噶，所以嚟多啲啊。 都系嗰几道板斧啦，跟住佢就话 要做先得噶。 系啊， 都系嗰几道板斧啦。 唔系板斧啊，重点系个斧啦。 好啦，咁啊，然之后佢就感谢老公嘅付出同埋呢一个嘅爱，咁亦都感谢主恩同行啊，希望咧同老公仔可以白头到老，活出呢一个婚姻嘅丰盛啊。 好啊， 感谢你们咁样。 Okay, 咁啊，呢个 Kathy 咧就话啦，早晨，佢话咧下个星期一5月22号咧系佢老公嘅生日，预祝咧佢咧生日快乐啦，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亦都系想点唱我哋排榜最高最多人点唱嘅。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好啦，经咗多年啦，系啦 ，OK， 好啦，咁啊点唱俾佢听，同埋同老公讲声，老公啊，我爱你啊，我哋咧继续开心心啊，最希望咧就梗系咧快啲有小宝宝。 好 啦，咁 咁啊，要唔好咁小心，唔好咁小心先得噶喎。 系啦，真系唔好要小心。 系啦，唔好咁小心噶 啦。你唔好咁环保，系啦。 好啊， 要小宝宝就唔好咁环保。 你啱，你啱。 好， 而家阿斌咧系做咗环保小先锋嘅。 系啦， 系啦， 梗啦。 你又知？ 我咁谂啦。 会俾人误会噶，你无端一个女人同阿黎哥话，我知道你系环保小先锋啊， 我都唔知认好定唔认好， 系咯， 咁系件好事啊，唔系咩？ 仲嚟，你佢面都红埋啦，而家咪咯， 红都面晒。 好啦，呢度 Priscilla， 佢就三位宝贝主持，阿豪巴、靓妈，同埋佢以为阿祖嚟嘅， 系你好， 系啦，其实精灵斌嚟嘅， 系 冇错。佢话咧，佢决定趁未满试用期之前 走。 辞咗嗰份尖酸刻薄、变态玩针对嘅工作， 我想知系咩工作？ 佢冇讲， 等我挑战下。 系啦，佢话佢成个人咁到松晒， 系啊， 心情咧可以话系嗱系唔啱嘅吓，心情360度回复正常。 系咯，咁即系冇变过咯。 系啦，大家嘅数学应该要明白系180度嘅啫。 点解到而家都仲有人犯呢个错咧？记者如是， 360度转变 系 咪？ 系 啦，因为佢哋觉得180度如果已经咁大转变嘅，360度会唔会再大啲咧？咁样 其实一个循环咧，去翻咩原地踏步 啦。即系不如720转身自由落体咁 嗰啲。系啦，冇错。不过我明嘅 ，Priscilla， 即系总之你好开心， 系 回复正常。佢话咧多谢妈妈啦。哥哥嘅支持同埋体谅，同埋系我哋啊，估唔到佢话每朝听住你哋做节目，俾咗一种动力我。 系， 咦，即系我哋成劝人辞职嘅咩？ 唔系，俾个精神佢，唔系叫开心。 咁你要谂下你平时讲咩啦？ 我哋 开心啲啫。 我哋又俾呢个错过大家嘅咩？ 头先你又讲到咩一家人又剩咁样嗰啲。 系啊，我有噶。佢话你哋嘅节目俾我动力，我啊冇得顶啊，所以咧一定要点唱俾你哋三个同埋我妈妈啦、哥哥听啊，多谢你哋 啊，多谢多谢，唔好客气啊。 咁啲老细咪好惊我哋咯， 系咯， 我哋永远俾啲动力啲同事辞职噶， 我哋系俾动力人哋精神、 啊、 开心 啫， 去辞职系， 唔系咁我哋 keep 住个市场可以流动咯， 系啊，同埋今年嘅市都几好啊。 加成一个 percent 多啲， 睇你接唔接受啦， 都几好啊， 系啦，加好个帽， 咁 啊系，又 系 嗰句咯， 系呢句精警呢句，好啦，咁然之后咧就再到呢个 Betty 嘅点唱，佢就话咧大女，佢嘅大女咧就啱啱十八岁，咁啊今日咧第一次自己去韩国玩十二日， 哇！ 哇！ 翻嚟个样唔同咗咯， 佢一十八岁就即刻飞啊，自己去玩。 所以你又要谂下，系咪对个女唔好咧？即刻十八岁 P 咯咁样嗰啲啊。跟住之后咧，就希望一切顺利，咁啊出去见识一下外面嘅世界，学习一下独立。 系 咁啊，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去到呢个韩国受训啊。 哇！受咩训啊？ 做你心中所想，即系冇啊！嗰啲韩国嘅唱片公司咧，咪有嗰啲海选噶嘛？ 有。 系啦，跟住即系譬如如果揾到一啲，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好中意加一啲，譬如话唔同地区嘅人加入去佢哋嘅团队嗰度。 系大陆有几个入咗佢哋个团 队咯。咁唔止四廿八个啦，七廿二嘅、九廿六都嚟噶喎。 唔系佢冇咁多噶，日本先有咁多。 唔系佢系七廿八、四廿二，慢慢一路缩窄、缩窄、缩窄，得翻四个。 系啊系啊，咁样全真七子咯，最后就 系。其实呢个都系好好嘅体验。 系噶，即系无论成功与否都好，因为其实佢哋而家都开拓好多呢一方面嘅市场。因为 台湾嗰个叫咩话？嗰、那个咩？ 子瑜 系咯，都系咁样嚟噶。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就即系系啦，去呢一个韩国受训，即系希望做得到，咁啊就叫无悔青春。咁啊，爸爸妈妈呢个我觉得最好嘅就系爸爸妈妈都会放手同埋支持嘅，等你翻嚟分享一下旅行嘅所见所闻。 都好啊， 阿田嗰度而家主播都有嗰个 tour 可以去俾你 咩啊？ 咩嘢？ 主播啊？ 咩主播、啊？ 韩国啊，佢哋都有请主播啊。 咁惨惨惨， 北韩啊， 北韩， 重冤有咩？重冤啊！ 你仲唔去到？你真系接班人啊！ 好靓噶嗰啲着得， 我知啊， 着晒佢哋嗰啲 dress 晒噶嘛， 古装咁样噶。 咩古装咧？人哋传统嗰啲 就是 礼服 啊， 古装 啊，而家2017年啦 ，OK， 好啦，阿波波喂啊！如果既然佢讲得，我哋都要 set 下我哋嘅太阳计划个 啊，冇错冇错， 个太阳学堂我哋唔可以赖低佢噶嘛。 太阳计划 飞到嘅就嚟我哋香港电台 2017太阳 学堂 就嚟截止噶啦。 咁几就嚟咧，就系喺到今个礼拜日5月21号嘅深夜12点咧就截止噶啦。 嗱，今年个主题唔好讲多，好简单啫。你 系 有才能嘅， 想唔想同我哋做同事？ 你系有机会开麦 嘅，系啦。 正所谓求财若渴， 系 就系咁解啦。 求财就开麦， 系啦。 我哋希望你就快啲入嚟， 系啦，投入 道理升先， 系啦。喂，好难得 噶！我哋开咗个大家庭， 系啊，开麦， 系啊， 先人之路， 先人之路。总之，系啦，你就 我哋行先，系啦，我哋以前嚟先人， 系啦。嗱，有兴趣加入嘅朋友咧，你可以咧就上我哋港台嘅网站嗰度啦，咁你就会见到咧有关太阳计划嘅一啲详情。咁啊，因为都要你可能录翻个即系声音档案，话俾我听你哋有几咁巴闭咁样嗰啲嘅。 OK， 好啦，除咗我哋嘅太阳计划咧嘅太阳学堂，5月21号咧凌晨12点截止。咁我哋呢个咧系欢迎我哋嘅大专生啦，以上啦吓，大学生。个朋友仔咧嚟参加嘅，咁我哋仲有另一个喎， 咁多， 仲有另一个咧，我哋嘅 CIBS 啊， 哦，呢个有劲 啊， 系冇错，呢个就唔限头先讲嗰个即系中学生个阶段 啦。系啦 ，CIBS 咧就欢迎18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又或者本地嘅团体咧，以制作咧13集啊，1个钟头至或者半个钟头嘅节目，咁样啊，经过轮选啦、筛选之后咧，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咧喺我哋嘅大气电波度听到你嘅节目啦。 即系如果你好想做电台，又想同我哋做同事咧，就参加太阳计划、 太阳学堂。 如果好想做电台，但系唔想同我哋做同事咧，就参加 CIBS。 唔系， 因为我哋见你唔到嘅。 如果你想做电台，又想自己做埋老细话事咯， 点啊？ 就参加 CIBS。 系啦，咁啊，我哋新一期咧嘅申请咧有特定嘅主题嘅，包括科技啦、教育啦、少数族裔嘅，系啦。咁啊，究竟点样咧？系啦，都有截止日期嘅，6月22号下昼5点半咧就会截止嘅。咁上我哋嘅 CIBS.RTHK.HK 咧就可以嘅。 总有人一帆风顺，但是你遇到的是惊涛骇浪，有人随波逐流，你偏偏逆流而上，即使是这样，你说你依然会一直盼望前面有一座小灯塔为你引路。 迷茫于思海，沉溺避风塘，雷电风雨未免太张狂， 困在无助旅途中，不见光，遥望那深不见底的远方。假使爱情还未给答案，回神便专心我的工作，却无力若成年路太重，洗擦我的童真，不肯说谎。多少场黑暗障碍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只好灯塔藏心里，有盼望无顾虑，淋着人生的雨水。多少场再劫逼我感动，是时候气馁，提示我这天地各种差距，差不过我被换卖，浪费这血肉之躯，身处人海里，这旅程不可倒退。 曾经你以为终于找到属于你的小灯塔，但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你讲了一句最绝望的说话，可能算是自己，灯塔是自己，连岸都是你自己。 乘理想的风，让愿望的帆，盲目相信就当我刁蛮。要是前面有难关，转个弯，期待那终于有光的瞬间。一些友谊由热心变冷，离群是必须有的挣扎，更明白在浮名来往返，险恶至死亡歌不可以贪。多少场黑暗障碍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小灯塔藏心里，有盼望无顾虑，淋着人生的雨水。多少场再劫逼我感动，是时候气馁。人海里，这旅程不可倒退。因此我继续搭前，用我这血肉之躯，灯塔藏心里，总有人带路，也许。 你见唔见到我？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听众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方言需要我哋去提供俾佢噶。 系第 咁咧，呢度有一个咧就话咧佢阿妈就识听普通话嘅啫。 哦， 好啊，咁呢度我哋一定会帮佢嘅。 呢度普通话你自豪啊， 妈妈，你叫徐金贵，5月19号生日快乐，妈妈，你要多爱自己，等于爱我们，行动方便，心情愉快。我是你的女儿，我叫淑慧，我要唱呢只歌俾妈妈听。嗱，佢话要唱噶。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咁佢咁讲， 你唔使咁样俾埋个 facts 我睇嘅。 我唔系想唱歌噶， 系、哦、啊，迫于无奈。 系啊，咁啊，淑慧又点唱俾个妈妈听啊？金贵听咯，佢519咧又生日快乐嘅。 好啊， 仲、 啊 okay、 有咩歌想唱？我哋系会、 啊、 一定会帮大家噶。 好啊 ，Vivian 咧就话啦：，哎呀，5月18号咧系佢挚爱嘅老公仔嘅生日啦，佢同仔仔咧都会爱你一万年。嘅老公，佢话5月20号咧，亦都系佢家姐系肥野生日， 啊，祝阿肥嘢咧， 好中意呢个名 字，肥嘢，身体健康，越嚟越肥，系讲紧佢银包啊， 系咯系咯 ，OK， 好啦，另外咧有呢一个央威篇嘅点唱啊，佢就话想点俾十五楼嘅同事听，咁啊希望咧各位同事相处和和气气， 十五楼系牛牛嚟噶， 系啦，即系工作顺利，咁啊同埋最紧要咧就阿豪仔又要唱首歌帮佢打气， 系啊边只啊， 冇讲啊，你中意啦咁样，咁啊 祝打气啊， 系啦，祝屋企人咧健康快乐咁样嗰啲啦，咁啊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咁， 不如就唱十五楼嘅牛牛。 是点唱有歌的咩？ 有啊， 冇张学礼未啊？ 唔系，啊，好像只系得张继聪咯，张继聪是个童星咯， 那个冇歌 的 我真的不明白一下到去到呢个地步， 原来点唱可以咁样做 嘅？我同阿 B 系咁玩噶嘛，牛牛点叫噶？一百七二三八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被揭发提交委员会的文件，经行政长官梁振英修改后第五日，宣布即时辞去委员会职务。周浩鼎强调，并冇任何隐瞒，有关决定是为了平息政治纷争。委员会成员杨岳桥批评周浩鼎不肯认错，认为立法会有必要继续调查梁振英有没有干预调查。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表示，不想评论周浩鼎的做法是否适当，希望委员会尽快重回正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讨论，令调查节外生枝。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关注当局在斜坡兴建自动扶手梯和升降机系统的进度，委员会正向内务委员会申请成立小组委员会跟进。马鞍山富宝花园是仲未展开工程的项目地点之一，有长者街坊说曾经行长楼梯而跌倒送院，亦有人对政府迟迟未开展工程感到失望。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继续就审计报告对慈善机构的支援和监察部分展开公开聆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目前有一名警员和五名非警员负责检视社团注册申请，每年需要处理大约9000至1万个，亦会主动复检十年内有什么加不活跃社团，但不会定时检视，要视乎人手和工作量。他同意应该将复检常规化。被问到有关人手编配是否足够，卢伟聪认为已经有足够人手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一二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5点，升78点，成交金额3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4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9蚊，升5.61；中国恒大9.53，升8.4；盈富基金25.45，升5仙；恒生 H 股103.4，升1毫；工商银行5.08，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59.85，跌2.35；港铁公司45.55，跌1.08；汇丰控股67.35，跌5仙；丰盛控股3.3，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3，日元111.39，瑞士法郎0.98，澳元0.743，加元1.36，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70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1,6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78.84美元，卖出12,49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强计划2017当自强。 有冇谂过成为广播界嘅明日之星呢？快啲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完成太阳计划2017太阳学堂嘅学员，仲有机会加入二台呢个大家庭。 立即登上 rthk.hk 下载报名表格啦！ 填妥表格同埋录制一分钟嘅我的广播梦声音档案，解释你点解想成为广播界嘅一份子。 仲有三日，把握最后机会，快啲报名啦！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7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26号至6月底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的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而家咧，经常都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咁啊，而家听起上嚟咧就好老土，一个唔觉意讲歪少少咧，人哋以为你减肥瘦身都唔顶啊！记得星期日朝头早10点到12点，第二台听广东广西讲修身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上午10点到12点，广东广西正宗老店，自由互动嘅百科全书。 王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电话1872-3881-3881 啊！唱歌唱到吓， 我唱歌会比较顺口啲。1872-3881，1872-3881，一阵就听你电话，继续读点唱先。 好， 咁啊，我嚟先啦。咁啊，先有一位咧，就系吓张永聪嘅听众， 聪聪 系啦，点俾玉树临风嘅曾志豪。 有品味， 天生丽质嘅桂花田， 当听唔到。 以下落嚟呢句我唔明嘅，清新进入嘅王冠斌， 哇！你成个楼盘咁啊，讲到你 系啊， 鸟语花 香，人中人语嘢， 咪你咯。 佢就话你好，我系聪仔，咁啊，今日咧想点俾佢个 friend 咧冯柏律听，系啦，咁啊祝诶呢一个佢嘅事业更上一层楼，但系送俾佢嘅 C All Star 嘅一刻恋上。 哇！我想买嗰个楼， 系咯。咁大隻鑊安仔，你睇下， 系啊，劲啊！ 我而家同佢踢波唔够佢泵啊，大佬。 系啊，一刻恋上。 阿 Scott 咧，阿 Scott Jan 咧就话啦：辛苦啦，斌仔， 唔辛苦。 临瞓听到你，瞓醒又听到你， 系咪觉得好？系咪觉得好烦厌咧？ 其实佢就系一个便利店嚟噶。 系啊系啊，少少事业啊。佢咧想啊，请阿豪哥咧唱只热斗小马俾佢听，俾阿斌仔听。 系点唱噶？ 做着出色的马仔，噔噔噔噔噔，马我改改歌词，做只出色的笨仔，笨笨笨笨笨笨，系啊，马仔都要笨噶啦。 系啦 ，OK， 辛苦晒。 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Shelly 啊，佢就话啦：三位好，我个小女咧 Sabrina 咧就学校举行毕业礼大日，有好多亲朋好友咧同佢嚟庆贺噶，希望三位代唱几句《斜阳女戏拍更 装》。装装装装。 前程感受俾佢听， 好嘢！ 喺度咧，爸爸妈妈咧祝佢咧真系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去面对呢个美好嘅将来。 佢有冇讲咩毕业啊？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 幼稚园定小学啊？ 小女嘅学校毕业，应该系小学啦， 唔系嗰间学校毕业。 如果佢系大女毕业就系大学啦。 好啦 ，Elsa 咧就话啦，佢想咧祝佢啊嘅孙仔啊，诶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我孙仔啊就快读 K 1啦 ，K 1啊， 系啊，我祝我孙仔啊吓阿子明佢学业进步， 都读咗好多年书噶啦 ，K 1都 系啊， 系啊， 因为今时今日你读 K 1之前要读好多书 噶嘛， 其实佢都读咗好多年书噶， 人生经验都几。 好似有啲六个月都话走去唔知咩兴趣拍， 其实好多嘅游水啊， 而系冇分别啊，其实 系啊。 好啦，今日 另外咧有呢一个嘅 Jessica 嘅点唱，就话祝三位主持人咧就开开心心啦，咁啊同埋想点唱咧俾阿 Talk 哥听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5月16号咧系佢嘅毛小 B 啊 B 仔嘅十岁生日，祝佢咧就系呢一个嘅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系、 okay, 好啦 ，Ada 咧就话啦，琴日我生日咯，喂可唔可以咧啊补祝佢生日快乐，送只歌过我啊？ 冇 问题 啦，真系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啊！ 因为点讲系真系要与天齐啊！因为咧佢就话我成功登录啦， 庆贺你生辰快乐， 一个格子系啦。 好，呢度有个咧啊，应该叫 Paul， 我唔识读 P O U A L 啊 ，P O Paul Paul Paul Chan 啊， 系咪韩文嚟噶？ 唔知道、啊，唔系，但系咁样译英文唔系几好喎 ，Paul Chan 咁样， 系咯。你明噶，唔系几好喎、啊啊，真系啊！ 闹又得咧， 好笑你名 ，Paul 闹好啲啊， 抛车、啊， 仲要闹你姓陈噶、 啊、 大佬， 即 系读英文算啦，啊，系咪先？今日咧系，仲要系小妹、啊，小妹生日，早两日咧就系我个仔阿 Mark 啊，佢牛一。祝我哋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祝咧屋企嘅老友上上下下咧都平平安安咧，就顺顺利利咁样嘅，我非常好啊。 好啦，咁啊，另外有 Jovi 嘅点唱，佢就话早晨啊三位，咁啊上个礼拜咧做咗人生一单大嘢啊， 咩先？ 呢单大茶饭系咩咧？喺呢一个嘅东京铁塔。 哇！ 求婚成 好嘅， 好嘢，好嘢，好嘢！ 佢会唔会去匀晒咁多个铁塔噶啦？ 系咯，我 都有得几个。 先喺巴黎铁塔度相识，东京铁塔度求婚， 唔好多塔嘅呢个世界都。 系，仲有、 啊、 中东嗰个咯，系啦。 仲冇理佢啦，就双子星塔啦，咪喺马来西亚有啦。 都几好喎， 好浪 漫。 成功咗 咯，系成功，跟住又好开心咁啊！希望未来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咁样。 好啊，恭喜晒。 好啦，阿子兰咧就话啦，听日系我生日啊，为我祝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我孙女咧就祝佢快足快高长大，阿仔咧同埋新抱咧永远都恩恩爱爱，阿女咧下学年咧就升幼稚园，哦，升做幼稚园嘅主任啦， 哦，系升幼 稚园，升幼稚园嘅 主 任， 系啦， 管人嘅， 咁啊祝佢咧就工作愉快咁样啦，阿子兰就话啦， 呢度个阿 Sam 咧就话，大家咁熟叫我阿聪啦，523咧就系我二家姐 Andy Out 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去多啲旅行，见多啲地方。不过你已经去咗大半个地球咁多噶啦， 系啊，点解啊？ 咁仲有 成日去旅行咯， 仲有小半部分嘅地球未去。 系啦，去咗南半球，再嚟埋个北半球，咁啊齐晒啦吓。好，17388，可以听个听众电话先啦。 Hello，Hello， 你系边个 ？Irene，Irene，Hello，Hello，Irene， Hello, Hello, Irene, 你好啊， 我 Irene 啊， 你好啊，点啫？ 兔仔同埋顺地嘉宾斌仔， 斌仔 你 啦，点啊点啊点啊， 早晨早晨早晨。 冇啊，咁其实咧，睇你哋有冇印象考下你哋先。我两年前咧，其实都喺呢个时间打过嚟嘅，不过时系中国啦。咁我就话我个老爷咧系70大寿嘅，唔系 ，sorry， 90大寿。 系、哦，心境心境系七十，系。 系。 哦，你老爷系今年92啦嘛，因为 系咯。系咯， 我记得啊， 系啊， 有印象啊， 有啊，好，好， 阿哥系四岁，个妹系佢一半，到阿哥加岁嘅时候，个妹几岁咧？ 哎哟，点啊，点啊，点啊，而家 ？OK， 有好啦，咁其实嚟紧呢个星期日咧，就到我奶奶啦， 系， 咁咧又系90大寿咯，咁我哋都系去翻同一个地点去同佢 庆祝 庆祝 大寿啦。 好啦，即系考下桂花田啦，同一个地点系边度啊？ 系同一个地点，就系老爷生日嗰个地点啊。 系啊，冇错啊。 好， 真系高兴啊！ 就变咗咧，系啊，咁就想都系同样啦，即系唔可以厚此薄彼噶嘛，一样咁锡佢哋噶嘛。 啱啱啱， 都系打个电话嚟咧，都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聊表个心意咁样啦。 好啊， 呢个 真系要唱祝寿歌噶呢、這个。 诶， 留翻俾你唱啦，你唱潮州话噶。 我潮州话 哦，格吉拉嚟嘅， 我净系识讲我格啲干嘅啫，真系真系啊！佢系潮州人嚟噶，全部都系。 听唔到，唔好意思。 潮州人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就潮州话。 做咩啫？佢可以唔系潮州人噶？ 头先先话唱潮州歌，佢唔系潮州人，系唱潮州歌做咩咧？ 你都可以广东人听淡仔歌都得噶嘛？ 系 系咯，咁你哋会唔会有嗰啲咩潮汕食品啊咁样嗰啲噶？ 听唔到咩食品、啊、 潮汕食品嗰啲冻蟹啊， 哦、会啦，因为其实都会同样喺呢、這个浅水湾嗰边搞， 哦， 咁已经系一个午宴咁样，咁其实佢已经系一个 set 咗个 lunch 喺度 啊， 所以啲客要去做。 好啊好啊， 我想问先，我想话食西餐啊，你哋？ 中唔系佢都系有中餐嘅， 有中餐嘅， 即系段位计咁样去上嘅， 系啊， 系啊，都系一位咁样咯，好似普通嘅中式。 酒楼咁样。 喂，几多人啊？你哋即系到时会庆贺？ 其实如果以呢个家族咧，个人数其实已经去到 五十、 三十五噶啦。 三十五， 计埋啲酸酸湿湿噶，系啊， 咁都好多人啊，真系。 系、哦，又有酸又有 湿，三围台咪好咯。 系啊，三围台啊，系。 咁、哦、但系咪每个人都准备咗打只金珠啊？今年啊，整啲礼物咁样噶啦。 其实应该都会做一啲简简单单啊，玩下游戏啊，或者有部分嘅成员去表演啊。 仲同你老爷奶奶玩下 全波波啦， 全波波， 嘴佢，嘴佢，嘴 佢，仲要请凳仔坐咁系嘛？ 系啊，梗系啦。 佢哋而家其实系咪都仲精精灵灵噶嘛？系咪应该？ 啊， 系咪都仲好精灵噶？佢哋？ 精明噶，系啊，好健康，好健康， 系咯，最好啊呢、這个， 最好同佢玩打下麻雀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同佢跑马仔， 会唔会伤和气啊？ 我输到中晒啊，钱你嗰啲， 你睇下呢个好新抱啊，真系， 梗系啦， 佢系从自己嘅兴趣出发嘅咋， 我同阿妈， 我同佢点都几似噶，有时，因为我日日都听佢哋噶嘛， 咁有冇鱼啊？ 你 讲 呢啲嘢，我即刻心谂。哇，简直系我 心谂嗰啲嘢嚟。你外形有冇都同佢同化咗咧？ 唔会嘅， 同科系嘛？我一日边唔系一日。 大家都咁潇洒， 都好系好潇洒嘅，大家都咁啊好啦。 喂， 咁不如你而家同阿奶奶讲几句啦，好冇？ 奶奶叫咩名啊？ 啊好啊，咁咧我就唔讲佢全名噶啦。 好啊， 咁其实佢叫。阿油嘅，咁我叫做油油啦。 油油啊，系 油油啊，通常讲 B B 噶咯，后边油油 B B 都可以噶嘛。 系油油 B B， 咁好啦，咁系啦，奶奶，咁我喺度咧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同样老爷都系啦，咁虽然咧都系有少少毛病嘅，系即系呢个年纪，咁但其实小病是福啦，咁所以都祝你哋系长命百岁啦，咁。另外呢其实在5月21号这一天里面呢都还有你们的两个孙是生日的。一个是仲琪他是正日那5月21号同一样是今天生日啦。另外一个孙就叫 Wing,他是旧历的就是跟奶奶同一日生日的。我在这里都祝他们两个可以进步啦身体健康啦。 好。 另外其他的家族所有的成员无论是海外啊香港啊大家都是生活美满啦健康快乐工作顺利同埋各个读书都要加油。 好明显你嗰晚系上去做司仪嘅。你睇下你嗰啲祝贺嘅说话已经代咗成代啦。 齐晒张啦。 系啊 ,ok。 好 紧张 嘅知唔知得好紧张。 唔紧张唔紧张。你听多啲桂花田你就知道点样碰啊食啊。 系啦。 仲要食到个奶奶啊真系啊。 你最紧要唔好生完期出嚟就得㗎啦。 系啊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 我可唔可以讲一句好 简单。讲一讲。 就是呢想跟老二讲啦咁叫佢加油佢应该明㗎啦。 好啊 好嘅。 阿老二 加油。老二 加油。 是啊拜拜。 食埋个餐饭先。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你学下人哋啦对奶奶几好。 我对我奶奶都好好 㗎。冇都系叫你学下佢啫嘛。 我想同佢食寒宵俾我。但 你睇你头先你个样子已经好似好大委屈咁样啊。 我冇委屈啊。 嗱我唔多事啊你啲家事啊。 你 迟 早系到你㗎啦知唔知啊。 我唔使氹麻你话你听。 正所谓爱妻啊敬外母。呢啲好紧要。 再听到听众电话。系啦下一位你好。阿健。 系 好。你好阿健哥仔。 点啊阿健。请讲。 我想因为我女朋友下个礼拜一生日我想打嚟同佢讲声生日快 乐。哦喂等先阿健哥仔冇咁紧张逐个讲下先同我女朋友仔拍拖几耐啊。 系咯。 5年多 为 什么你好像饱受创伤那样 你好像是不是有什么症候群啊你 是咯跟阿斌哥哥讲他教一教你啊。 我明白 的。应该没 的。应该没的。即是快乐的今次帮他祝生日到即是预备的祝。是自愿的。 自愿。 重心的。 没 错。哦那好啦这样。 是破费的。 那过去那四年你是怎样跟他庆祝生日的呢 有年同佢喺飞机上面庆祝咯， 系 哇飞机啊！ 咁点解今年会转移去净系打嚟电台就庆祝生日呢 因为未试过咯， 我未试过，咪、哦、都系空中啊嘛， 系 咪先？ 咪大气电波啊嘛，哇！你真系几 呢叫咩？空中补给， 系啊 ，air supply， 系啊。 你继续继续开 心啊嘛， 系啊。 女朋友仔叫咩名啊？ 叫多多， 多多， 多多，佢咩最多啊？ 咩？ 咩话？ 喂阿健，你专心啲啊！ 你唔好越讲越细声先。 喂，你同紧几多我女朋友庆祝生日噶？ 喂，你又唔好讲。 唔系佢唔翻嚟，我哋乱讲噶啦，系咪先？ 系啊，专心啲阿健。 咪专心啲。 系啦。 点啊？佢咩最多？ 系啊，咩多多啊？ 开心最多 咧、啊，开心最多， 得到你的爱最多啦，好唔好？ 系咯，我几时几时再进一步啊？ 计划紧，计划紧。 喂，拍拖五年嘅咯，你仲唔娶佢啊？ 我哋几多事啊？真系又八卦喎、 啊， 真系 讲到好似拉你咁样。喂，你拍拖五年仲唔娶啊？拉你啦！ 我代佢阿爸妈讲啊。 有冇谂过噶呢啲？ 有 嘅， 有个嗬， 系啊， 好啊。 因为准备出年影。 婚纱相哦，好嘢！逼下逼下，佢无端端自己都讲定出嚟啦。 影婚纱相咋？ 喂，够啦，仲唔够啊？算得系咩？算得系乜嘢啦？ 系啊，你岂有借啊？ 阿斌都未影过啊！ 你讲到话算得系咩啫？我求其识网上面识个 friend 都同佢影婚纱相啦。你影婚纱相啊？ 出嚟第二日食饭已经影噶啦。 有冇行下婚纱展啊？落下订啊？ 你做边个吓佢啫？ 有行啊，我哋有行过， 有行嘅， 有行过啫。 做咩啫？ 计划噶嘛？ 喂，唔好意思，阿健系咁啊。 五年咯。 我哋而家帮你做一个压力测试。 系啦，冇错。 即系你谂下，如果你面对到阿天啲压力咧，你第时见到佢啲屋企人啊、三姑六婆嗰啲咧， 就 唔使惊啦。 系 啦，系啦，唔使惊啦。 但系我同阿斌咧系唔包嘅，即系冇啲咁开通嘅喺隔篱嘅，你自己谂下真系。喂，俾你赞下女朋友啦，好唔好？你都识咗五年啦，赞下佢好唔好？ 赞下佢啊！ 系啊， 三个优点啊， 三个优点。对我好啦， 对你好， 对屋企人好啦，同埋好照顾我哋咧。 系、 啊，你竟然唔赞佢靓， 系咯、 啊？搞错、啊， 呢啲咁比位，你想，你竟然临门三马。 你全部都系从心出发啫，你赞咧外表先得噶嘛？ 你唔可以答得咁行啊，健哥仔。 系阿华先被逼系赞阿田嘅内涵嘅啫嘛， 唔系被逼嘅，真心嘅，唔系点啫？ 内 在美啊嘛， 内在美。OK， 好啦，你同佢讲两句好说话啦。 佢谂咗好耐先答你内在美嘅，谂下。 系啦，同佢讲两句好说话，同阿多多讲啦。 阿健话错咗，同埋你。 唔系啊，几好啊，嚟讲。 健健， 嚟， 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 都为你继续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 咁啊，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好紧要啦。咁啊，嗰日有冇啲乜嘢即系叫做吓节庆嘅动作啊，或者啲咩节目咁样啊？ 嗯， 求婚咯， 暂就冇认真咁谂过。 有冇买？ 佢几时生日？哇喂 ，sorry， 唔好意思，佢几号生日？ 22号 ，哦， 下个礼拜日， 再几日 ，OK 嘅， 系啊 ，book 个餐厅未？ 个餐厅未啊？可能自己煮嘢俾你食 咧。哦，咁好啦， 煮咩去食饭？ 嗯，海南鸡饭、 罗宋汤、公仔面啊， 海南鸡饭。 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系啊，拜拜，祝你愉快啊， 拜 拜。 我谂我要讲佢多多嬲鬼埋佢。 转头听下一个听众电话。 你爱我，请你爱我，因为被爱的快乐。更多 将来如何 怎知道， 只怕错， 请相信和我去达成美丽结果，珍惜我的 想过 好的记忆，给亲爱的你的Oh,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来和我创作动人二人故事。私家的恋爱，或许妒忌和在意。如果拥有你是太自私。 Oh,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情人若犯错，终可一一宽恕。一次和一辈子， 现是一生我愿意。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来 和我创造动人二人故事。 你要听 史家的恋爱，或许妒忌和在意。 明我们真正故事太无私。Oh,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情人若犯错，终可一一宽恕。一次和一辈子，仍是一生我愿意。 有蔡卓妍同埋周柏豪啊，请你爱我，电话号码87238，请你接通我。Hello， 你系边个？ 喂，豪仔。 系，你好，邓太。系啊， 好耐冇见。 系啊，仲有斌仔。 你好，你好，你好。 阿斌仔， 你好。 仲有旧先，我系邓婆婆啊。 系 啊，系啊，你 好， 你啊， 点啊？ 啊，喂，柏田，我今日系我大家姐嗰对妈 B 孙女一岁生日。 哇！ 你大家姐嘅妈 B 孙女，即系个孙女系妈 B 嚟嘅， 系 哦，一 岁 生日， 一 岁 生日， 大家以为仲有多层啊嘛， 系好多层真系， 一家大细我撑你， 系啊，叫咩名啊？佢哋 欧阳乐彤，个大嘅 系 个细咧叫乐心， 乐心。 嗯、 一个乐同一个乐心， 佢孖住之后咧，仲要复姓啊吓，系咪啊？欧阳啊嘛， 好长， 系 啊， 一个细嘅咧就似爸爸，大嘅似妈妈， 哇，哇哇最好啦，分晒啦， 分啊， 似样嘅， 系， 同埋咧，我祝我姑奶30号，5月30号62岁生日，祝佢哋佢患咗肝癌， 系。 祝佢身体健康， 嗯，系希望佢可以克服佢吓。 诶，同埋咧就祝埋我姑爷下个月6月17号70岁大寿。 哦， 唉，好紧张， 唔使做咩咁紧张， 慢慢讲。 你打过嚟噶啦，唔使咁紧张。 系啊，咪佢记得晒 朋友嚟噶， 佢要记得晒嗰啲生日啊，又边个系边几时生日都好好吃力。 慢慢嚟，慢慢嚟。 阿鬼花田 吓， 你话睇嗰个咩？人力巴士呢，我去年去了中环码头那里看，200元一个人， 哦， 那里买飞上车， 哦，是 的，那些开逢巴士呢后面呢就红色的， 是的，是 的，那时候我们坐那些通天巴士，落雨呢就没得没有遮头的，没压遮头，现在落雨呢它那缝呢 可以 拉埋去遮的， 哦，是的，上次阿田讲过新闻嘛，人力车巴士， 是的，观光巴士啊， 是的，所以都有试过，好啊，多谢你邓婆婆， 拜 拜 拜 拜，好，继续下点唱啦， 好，好啦，咁啊，阿 Misaki 咧就话啦，哎呀，想点唱俾阿闪闪听，佢话嚟紧咧，佢啊5月20号咧系佢哋喺香港开 show 嘅日子，祝佢咧演出顺顺利利啊， 系啊，好，呢度有个阿志兴啊，应该系佢话。结婚30周年啊，祝永远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阿女咧，阿 Vivian 咧就早日嫁出，咁就咧全家都安心啦，阴公咯。搞到个女好似系你哋唔安心嘅来源咁啊，成日都系咁样， 争你一个啦，咁 唔系咯，成日都系争你一个，好大压力嘅真系搞到。 都希望阿女婚姻美满噶嘛， 系咯，早日嫁出，唔好俾我压力个女，顺其自然。 好啦，嗱，另外咧有一个林辉王先生嘅一个点唱啊，就话三位早晨，今日咧佢就即系唔系太舒服要复产，咁啊医生话咧以前啲药唔系好啱佢食，但系咧佢又觉得喂点解食咗半年先出声，咁佢就话咧就已经即系吓揾咗方法处理噶啦，咁、希望咧，即系之后自己都身体健康， 样 嘢都顺顺利利咁 样。系啊，呢度咧有个阿明啊，佢就话咧，我要祝咧5月份生日嘅阿香、阿福明、阿心心，佢哋全部都生日快乐，仲要友谊永固嘅咁样。 系 啦，咁又有个阿伦咧，佢就话啦，终于决定咗。明年结婚耶！ 恭喜晒啊，可以同屋企人开心啊， 系啦，咁佢开始筹备成个程序啦，咁咧希望咧就一切都顺顺利利，过程就冇争拗，咁啊开开心心啊，快快乐乐咁啊， 我 谂 唔会系嘛。 咩唔会咩啊？ 过程里面点会唔嗌交嘅？ 我哋当嗰啲系讨论 吓，热烈啲咁解嘅啫。 系啦，热烈啲人讨论。 啲包容忍耐背咗佢里面夹，咪 结咗婚先有啫嘛。系啊，筹备婚礼嘛。 要啦，我哋 你 系 嗌交嗌晒佢。 唔系我哋当嗰啲系将心底话讲晒出嚟。 系。 真系条三尾裙唔衬你咧，唔好咁啦。 大师兄嗰人系大师兄， 系啊，即系唯有咁样。经验 之 谈，系啦。咁阿伦你 OK 嘅，系你出年结咗婚之后咧，再打嚟， 系 再同我哋分享下你啲开心，好唔好？ 好啦，咁另外呢边咧有阿 J 嘅点唱，佢就话咧，早晨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咁啊想补足咧佢嘅妹妹 Margaret 咧5月15号嘅呢个生日快乐。另外咧有一位喺美国嘅老朋友 Joseph 个女咧 April 啊，5月16生日快乐。另外咧亦都预祝自己5月24生日快乐嘅。 OK， 咁啊呢度咧，阿钟奶咧就话啦，叔钟奶咧，佢话今日系个姐姐俊豪生日，佢去咗冲绳玩啊， wow. 想喺呢度咧祝佢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听日咧就补咗佢食翻餐生日饭。 系啊，呢度有个阿爱啊，佢就话啦，我要祝个 Apple 啦、Candy 啦、Billy 啦生日快乐啦 ，CC 咧又到佢下个礼拜结婚啊，永结同心，下个月咧母亲节大寿，祝天下母亲咧都健康快乐。 有时啲幼稚咧就唔系好喺结婚嗰个讲嘅， 因为上面啱啱有一个阿伦就结婚，我知你鲨鱼期经常都走出嚟， 你明唔明啊？ 做咩啫？ 好啦，今日唔该晒阿斌 ，thank you， 系咯， 唔该晒， 又 唔 该晒，又唔该晒阿斌啊，今日又礼拜六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